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今日又比寻日啊清凉咗啲咯，咁啊气温啊比寻日跌咗一度，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早上咧都系清凉嘅，咁啊今日咧就好似冇乜雨咯，咁啊冇提到话有落雨啊吓，咁啊天气咧亦都冇前两日咧就咁潮湿啦，相对湿度79%嘅。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啦，嚟到今日几多号啊？望一望先，2022年1月19日星期三嚟嘅，咁啊朝早嘅时候，咁啊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天气凉凉地，个人咧就容易咧就多疲态，成日都话哎呀好攰啊，好攰啊咁样。不如我哋睇翻咧好多即系嗰啲咩历代伟人啊、成功人士啊、咩领袖嗰啲咧，好多啊佢哋嗰啲作息时间咧去到做对比嘅，发现咗一个共通点啊，原来佢哋大部分咧都是喜欢早起身的。我们成日都说喂夜晚呢才是多灵感、哦嗯、是不是呢？他们呢就不是了。他们呢就说、通常呢都是四点几至五点钟这个时间起身。然后他们就都是异口同声说到这个时间起身一个人最清醒的。亦都呢就是可以说呢是最容易呢就解决到问题。全日保持住一个呢就是精精神神的状态。咁夜晚系咪又特别早瞓啊？佢哋又唔系特别早瞓噶、哦，可能讲紧咧都系11点几啊咁样啲时间瞓觉嘅。咁但系佢哋咧就可以保持住一个精明嘅头脑。天气凉凉地嘅时间，好多人咧都仲中意咧匿喺个被窝入边，咁啊有一种懒惰嘅感觉。系嘅，呢、这个天气咧匿喺个暖粒粒嘅被度入边舒服。不过你有冇谂过，其实同一时间可能有好多人，就算乜嘢天气都好，都好努力去到做好自己呢？你会唔会想都系好似佢哋一样呢？其实好简单，只要每一日你可以充满住热力咁样，你嘅心充满住热力，积极咁样去到起身，迎接每日嘅挑战，你就发觉你越嚟越接近成功噶啦。其实起身咧都系第一下动动地嘅啫，之后你发觉会，其实真系冇乜嘢，好快脆咧就适应咗。 天气冻冻地啊，咁啊，大家又想快脆啲攞到热力咁啊，搵嚟呢一只热力节拍乌云吧。虽然出边就系15度，希望听完只歌之后，可以令到你身体入边嘅感觉啊，似翻咧就系一个热辣辣嘅感觉，令到你起身容易啲。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晨光第一线，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听到减肥两个字呢，相信不少人都会即刻竖起只耳仔，落足耳力听实的了。其实体内的瘦素，即是瘦蛋白，是很关键的一个元素。瘦蛋白是一种荷尔蒙，由脂肪细胞产生，主要是透过血液输送到大脑飲食控制中枢神经，影响下丘脑产生饱腹感，增加能量的释放，从而抑制脂肪合成等，来到控制体重。不过有营养师就说，瘦素并不是通过飲食直接补充的，有些食物呢就可以增加身体分泌瘦素的速度和对瘦素的敏感度了。今朝早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啲乜嘢食物係可以帮助大家打造易瘦嘅体质呢？根据营养师嘅讲法，瘦素对于控制体重有重要嘅帮助。不过人体并唔可以喺食物里面直接吸收瘦素，只可以增加身体分泌瘦素嘅速度同埋对瘦素嘅敏感度。瘦素嘅敏感度亦都会受到身体嘅瘦素抗性影响。抗性越高，敏感度就越低，而以下因素亦都会增加咗身体嘅抗瘦性，令到敏感度变低，包括咗体内脂肪过多、身体发炎嘅情况严重，以及系血脂过高。所以如果要减少瘦素嘅抵抗情况，首先就要处理好身体嘅发炎，减低体脂同埋血脂嘅水平啦。以下有几种食物就可以有效咁样增加身体分泌瘦素嘅速度啦。首先就系杏仁啦，佢可以提升瘦素嘅吸收率。其次，三文鱼可以减少身体炎症嘅反应，黄豆就可以增加瘦素嘅分泌，灯笼椒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率，鸡蛋可以提高瘦素合成嘅速度，金菇有效降低瘦素嘅抗性。黑莓可以提高瘦素的敏感度，最后黑茶就可以提高脂肪的燃烧率了。营养师表示，除了多些食以上几款食物之外，血液当中的瘦素含量亦都会受到其他的环境因素影响，例如是压力太大、睡眠不足，都会减少瘦素的分泌的。所以如果要打造易瘦体质，适量的休息就很重要了。今朝早听住晨光第一线的你，希望都可以建立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这样说不定真的会瘦得快一点。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快两周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淡淡的 望先，朝早六点二十三分啊，出边继续二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难得你和我。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看看前人有什么智慧留给我们先。在南朝时期，齐国的官员张融非常之能干，深受就是齐太祖去到器重和宠爱。皇上都说哇，张融你这个人真是一表人才，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我好喜欢你啊。有一次齐太祖就派人俾张融一件就自己着过嘅旧衫，亦都带咗一封嘅诏书。好啦，阿侍者就话到啦，陛下咧就送你一件旧嘅佢着过嘅衫。阿陛下就话到啦，件衫虽然好旧，咁但系胜在咧啊，仲胜在佢靓过啲新衫。张融本身都环保嘅，冇乜所谓啦。咁佢就心谂，不过大事啊，大事。皇上陛下件衫咧就冇问题，不过个身形就好似大使咧都已经谂清楚噶啦，佢话：，你放心啦，陛下已经叫我咧就按照住你嘅身形啊，根据你嘅身材咧就改到好晒，一定系啱你噶啦。好啦，张融咧就试下咧就呢件齐太祖送嘅衫啦，哇！一着起上嚟嘅时候啊，除咗有嗰种浓味啊，浓系咩啊？一条龙嗰个龙啊嘛，系咪九五至尊？除咗有啲龙味之外咧，佢发觉个衰鬼又真系几啱身。张融非常之开心啦，咁佢着住咧就啱啱送过嚟嘅衫，非常感激齐太祖嘅知遇之恩，更加话到咧，哎呀，陛下嘅滴水之恩啊，神当涌泉相报啊！大事咧就望起上嚟啊，即系啲 side track 嘢就喺度话，一件旧衫都笑得咁开心，流晒眼泪咁样。 但原來中間亦都引發咗咧，就係一句小嘅成語。估計依據就係量體裁衣，按照住體型啊，去到咧就裁剪出嘅衣服。比喻啊，咁啊辦事咧就要從實際去到出發，有時咧都唔需要理會咧，就係呢一件嘅衫係新與舊，最緊要咧佢係一件咧啱你著嘅衫。就正如我哋解決問題都有好多唔同嘅辦法，咁啊，但係要揾一個啱嘅辦法咧，咁你就可以唔使太辛苦，都可以做到好嘅成績噶啦。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可会更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再愿意疯狂，何曾想 中之前揾你呢首歌，佢系容祖儿嘅《辛苦你了》。15度嘅气温吓，咁啊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有白元路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1宗同本地个案相关，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曾经入住香港海景斯丽酒店的43岁巴基斯坦女子，9名密切接触者确诊，包括5名同住在大坑东村东满楼的家人，和住在长沙环宝华阁的4人。卫生防护中心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星期六点三十七分噶啦，咁啊气温啊继续十五度，冻冻地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唔知 Kitty 起咗身未咧？早晨 ，Kitty。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啊，把声好精神的吧？ 系啊，你三十七分啊嘛，平时早啲噶。 今日有个 trailer 摄咗啊。 哦，唔怪之得啦。如果真系等你打俾我，今日迟咗两分钟，我可能就会迟到啦。 咦，系、啊，你都好问、啊，因为你听完电话之后，即刻乒乒嘣嘣噶咯噃。 系啊，所以我谂住唔同你讲咁耐噶啦，今日。不过咧，我望出去咧，嗱，因为你真系迟咗两三分钟。打嚟啦，咁我今日咧望出去个天咧，已经有嗰啲太阳升出嚟嗰啲颜色， 哇，咁快啊， 好靓， 红红地嗰啲啊， 红红橙橙咁样啦，系啊，咁啊几靓喎，而家呢个景致，好啦，等我又去 骑楼嗰度 短裤仔试下出面有几冻先，今日 好感觉下先。 今日咧风就唔系好大，我呢个位，但系咧我觉得都凉、哦，今日都凉、哦，今日都凉嗱，唔、大风唔代表冇风啊！今日、之前咪有一日你打俾我话，诶冇风咁、哦、嘅，今日都有啲风啊，今日都凉啊、所以我谂大家今朝做如果出门口都着翻件外套。保暖下，需要冇咁啊，系嘛？几多度啊？而家 十五度咯，其实唔系真系凉凉地噶，而家十五度。 哦，系咯，今日凉、哦，我觉得虽然佢我呢个位冇好大风吹过嚟，但系感觉到系有啲冻嘅。 系，咁啊，大家都要着多件衫吓，听 Kitty 讲啦。 系啊，小狗都要着多件衫啊。 系啊， 屋企嘅小狗。 我自己有阵时见到咧，喺啲好冻地方，即系例如譬如北海道咧，我上次咪俾个条片你睇嘅。 哦，系啊， 嗰度啲狗仔真系唔使着衫噶，仲可以喺个雪地嗰度系咁玩。 佢哋自己喺嗰度出世，佢惯咗嘛。你喺黑龙江出世啊，你都唔使着咁多羽绒啊。 你话我估我喺黑龙江出世啊，我都系成日包到成日肿咁样啊，嗰度咁鬼冻。 唔系，我话俾你听，我嗰次去黑龙江咧，嗰次系零下廿几度嘛。我真系见到啲当地人咧，唔系着好多衫嘅啫。我都话我仲见到有人系着裙噶， 佢哋 短裙。 佢哋应该咧系着衫嗰个物料啊，即系佢哋衣服嘅物料系咪有唔同啊？ 你零下廿几度，你咩物料可以着裙啊，大哥？ 佢入边打底噶嘛？ 真系哇，真系好夸张！我系着三条裤啊，嗰阵时去， 都 觉得冻，即系个暖包仲要摆喺只鞋里面。你谂下，因为全部都系雪地啊嘛， 系啊， 咁所以就即系睇翻你自己本身嗰个身体嗰个体感系点啦。咁宠物都系咯，我谂譬如你话年纪大啊，或者小型犬嗰啲咧，咁即系譬如小猪咁样十几岁啦，佢喐啲都震噶啦， 佢又年纪又大，体型又小。 把声又大咁样， 系啦， 咁就 连康间伯伯都以为系大狗， 系咯。咁所以就你见到佢缩埋唔系好喐啊，咁啊留意一下佢多啲啦，帮佢着翻件衫保暖啦。咁如果你话唔系嘅，本身佢都即系我见你只狗仔系咪少啲会着衫啊？因为大啲嘅体型。 因为佢有层好厚嘅皮肤啫。 系 海狗嘅身形你有冇见过海狗会海狗海豹嗰啲着衫啊？冇啊嘛。 系啊，咁佢自己识得调节。其实狗狗本身天生咧都即系会适应到，因为佢哋自己有毛啊嘛。 系啊。 只不过有啲系你即系惯咗放，即系带佢喺室内，跟住佢又好少去到即系感受出面嗰啲天气，咁可能佢哋就冇咁。叻咯， 同埋贪靓咯，最主要一个原因有阵时系主人想佢贪靓啫。 佢啲衫冇乜款嘅咋，我都系见佢缩埋一嚿，有啲冻，佢好中意被斗，咁我咪薄薄地一件咁样俾佢着咯。寻日我仲第一次带咗佢冲凉添，因为你知道。我之前我自己有學過幫寵物美容噶嘛，咁我就梗係呢筆錢都慳翻啦。即係既然我自己識啦，咁使乜帶出 去？係咯，咁點解咁破費咧？突然之間， 咁佢真係第一次喎，因為咁啱樓下就有一間啊，即係屋企樓下就有一間美容店啦。咁我諗住，唉，新年咯喎就嚟，咁不如俾佢整一次靚靚地噶啦，咁樣。咁就同埋俾佢試下嘛，即係俾佢試下出去嘅感覺。跟住我發現咧，佢即係我聽翻姐姐講咧，佢話咁其實佢都冇乜嘢嘅，佢係唔中意人哋掂佢前面嗰啲手啦。跟住我放低佢嘅時候，佢話有冇咩注意？我話佢好憎其他狗噶咁樣。跟住我我會小心啲噶啦咁。跟住佢就話其實都唔係嘅，可能你唔喺度啦，所以佢對其他狗都冇乜特別，因為冇個後台照住佢嘛。跟住佢就其實佢都唔係特別惡嘅咁樣。咁係咯，咁跟住翻到嚟之後就。好攰咯，即系冲完凉之后，不过就好干净，好香啦。 咁啊好啦，咁你继续揽到佢一阵就翻嚟啦吓。 我唔揽到佢一阵，我揽到一阵我迟到咯，而家要翻嚟啦。 好啦，转头见啦，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晨光百科想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咧？讲下辣啊！特别咧讲下细路仔同辣，哇，点解会咁样讲咧？原来小朋友喺佢哋嘅舌头上边个味觉啊、感官器同埋鼻咧，其实咧的而且确咧系比成年人为多噶，所以佢哋感觉得到咧嗰个辣嗰个程度咧，其实真系会同大人有所不同。你细个就可能唔食辣，但系大下大下嘅时候咧，我食到辣咯，系因为我哋嗰个叫做嗅觉味觉嘅感受器咧。咁啊，開始咧就係減弱啊，唔令到我哋即係難聽啲嚟講，都唔知可唔可以話遲鈍咗啊。咁啊，令到我哋咧接受咗不同嘅味道啊，仲有唔同嘅味道咧，都係幾特別嘅喎。例如有啲叫做調酒師啊，又或者我哋上次都喺節目提過嘅一啲叫做試水師啊。咁佢哋咧的而且確咧好神奇嘅，可以分別出咧就係好多不同嘅味道嘅，俾人哋可以品嚐得更加多。因为佢哋大脑分析啊，以及咧就被闻到嘅气味啦，咁啊亦都可以话锻炼完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咧就出咗出嚟，同时间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嘅鼻哥咧就变得更加灵敏。大脑充分咗锻炼咗一啲微小嘅气味之后咧，佢哋就可以慢慢分别出咧就系不同嘅味道同埋嗅觉，亦都会增强咗啦。唔同嘅动物对于味道咧，亦都有唔同嘅。力量嘅唔同嘅侦测程度嘅，例如狗仔，佢哋嘅嗅觉神经密布喺佢哋嘅鼻哥上面啦，鼻黏膜上面，咁啊所占嘅咧系人类嘅面积嘅四倍，对于气味敏感度咧其实系人嘅四十倍啊。因此，军犬、警犬，当佢哋进行咗大型嘅训练之后啦，咁佢哋对于一啲例如系搜救啊、缉毒啊，佢哋咧哇做得特别好、啊。咁至于你问翻啦，点解个鼻咧会咁叻啊？识得咧就系分别咁多唔同嘅味道，一闻，我呢一只系臭豆腐，一闻嗰只系榴莲。气味实际上咧就系植物同埋动物身体上散发出嚟嘅一啲极 小嘅一啲嘅微粒嚟嘅。呢啲微粒咧，佢咧就系原漂浮喺呢个空气入边嘅，即系气味漂浮喺空气入边，系因为嗰啲微粒漂浮紧喺空气嗰度。好啦，当我哋嘅鼻哥一吸嘅时候，哎哟，吸咗，然后就会刺激我哋嘅鼻哥噶咯噃，亦都刺激埋我哋鼻哥入边嘅一啲叫做嗅觉细胞。啊，嗅觉细胞咧就将感受啊，就转化成为特定嘅信息传俾呢个大脑，再由大脑咧就分辨出各种唔同嘅气味，令到我哋咧就可以分辨出唔同嘅味道啦。好啦，咁有冇谂过咧？喂，点解食物啊热嘅时候嗰个味道比冻咧更加重嘅咧？啊，原来都有得解释嘅、哦。原因咧就系因为高温啊，能够令到食物嘅气味散布喺空气入边，而天气冻嘅时候咧就会阻止咗气味咧急剧去到散发嘅。所以咧呢啲咧都系可以话几多巧妙喺度，令到咧就一啲食家啊或者识得烹调嘅人咧，懂得利用温度唔同嘅风向，将佢哋煮出嚟嘅味道散播出去，令到人更加中意佢嘅食物咯。 叫笑也敢跟你飞车切磋，偏偏要我安坐，文清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 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gallery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五好吗？擦伤你的耳朵。只要活着，装好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谭嘉儿嘅 Eyes on Me， 可望出面嘅天气啦，咁啊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0度啦。现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80%。早上嘅时间咁啊，同大家一起咧，揾啲专家同我哋减下压咯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Shago 上到嚟嘅。早晨啊，圆圆。 喂，早晨啊， 系啊， 好耐好似好似好耐冇见。 唔系，即系 一个礼拜啫。 一个礼拜啊，即系啲压力又好大啦。 压力好大啊？ 压力啊，香港人个个压力都大啦。唔系使乜揾你注册社工上嚟开解我，系咪？ 系啊，因为我哋咧成日都讲话，你头先一讲出嚟咧。 嗯， 我已經感受到你嗰股能量咧， 負面嘅能量。 係啊，你話哎呀，你好大啊，因為你、 哎、呀 聽眾睇唔到佢樣嘛。 係啊， 我睇到佢個樣， 瘦咗面。 佢突然間皺一皺眉、啊。 哎呀，聽眾一直都係覺得我好正能量㗎。係 啊，所以咧有陣時候我哋即係話傾偈咧，見朋友都係好緊要的、 啊。 你嘅頭先嘅演繹咧，亦都 令我可以帶，即係都想同今日同聽眾分享一樣嘢，就係、是、啊，我哋究竟有冇諗過壓力好定係唔好咧？ 壓力咧，哇，有排講啊！呢個 topic 係啊，即係 最衰唔夠時間。 傾向嚟講咧，嗱，你一聽到壓力咧，好似頭先我見到你個樣咁樣啊，即刻係皺眉啊！你個面部表情係連帶 壓力咧，在我自己嚟講咧，某程度上。是人类搏杀的原动力的。你没有压力呢，有些事你是不会做。 咦，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搏杀的原动力这件事对你来说 是怎样的事？ 是令到我很努力 去赚钱啦、 okay? 很投入自己的工作啦，会、享受自己的工作。因为 有工作，既然有了工作啦，我的心态就是、你都有份工作。咁你梗系开心心做啦，你愁眉苦面又系做，开开心心做又系做，咁梗系拣一个舒服嘅方法。 咁个结果系你攞到啲咩咧？ 个结果就系我攞到快乐 啊， 得唔得啊？ 呢、這个紧要嘅， 系嘛？ 即系 唔系我呢个答案系100分呀？ 对你嚟讲咪100分咯，最紧要你感觉良好嘛？ 系啊， 系嘛？即系翻工能 够。 翻工能夠可以揾到快樂， 係啊！ 可能而家聽緊嘅聽眾咧喺度揸實拳頭，點解你可以有我好似爭啲咁嘅咁樣？ 我唔係因為淨係喺節目入邊開咪， 係 做緊呢份工作覺得快樂。 係 有陣時，譬如我自己都有其他嘅工作，或者嗱唔好講話而家嘅工作，咁我以前啦，譬如我試過做壽司啊， 係。 我做壽司我都一樣找到做壽司的快樂，即是在我切魚啦，而家做完缺咗份工我都不怕講，有陣時即係廚師個個都容易打貓嘅，咩叫打貓呢？即係偷偷地食，即係鮑魚切一嚿俾自己咁嗰啲咧， 怕難係嘛嗰啲叫， 唔係 貓貓話係怕難。 我哋通常都係切啲好嘅俾自己嘅， 唔係怕難啊， 一啲都唔怕難。即係喺工作入邊咧，就算以前做做試過做壽司啦。都是在入面找到一些快乐给自己。又试过做什么工作呢？试过 在一些、公司那里就专是做买一些卖机器的。是啦，咁卖机器啦，咁都帮下手啊咁样。咁入面又找到不同的快乐啊，例如真的去了解这部机，哇，觉得哇人类的文明真的好犀利啊咁样。不断呢在这里学习啊，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 是 可能因为我个人本身我中意学嘢，而家电台就好好啦，我接触到好多唔同层面嘅人啦，识到圆圆你啦，系咪先？咁所以识到好多唔同嘅嘢。以前就算每一个工作岗位，譬如寿司或者其他都好，因为我学紧嘢嘛，我学紧，我觉得自己有嘢落，我咪开心咯。都是性格的关系。 我记得你是啊，你都讲过话，性格啦，尤其是小白的性格咧，就中意去思考， 吓， 即系啊呢件事。 我最怕自己谂得太多就，你知唔知啊？想得太多。 你有呢一个察觉都是好事嚟噶咯。咁所以头先话，喺普通就咁去理解咧，咩系压力咧？好多时咧都会觉得系一种外力啦，一种好似有威逼嘅感觉。其实我之前都有讲过嘅，即系从一个啲嘅学者去讲翻咧，呢个系我哋心内心嘅感受，发出一个即系信号，话俾我哋听，咦，好似有一啲嘢唔妥。其实系一个人感受嚟嘅。咁但系咧，我今日咧就好想咧，即系大家都可以有一个习惯咧 ，set 几条问题啊。得闲去问下 自己，诶、我成日问自己噶，我成日问自己嘢噶。 系啊，不过咧，嗱，你又醒啊，但系我谂有好多人咧，有阵时 唔系醒嘅，有阵时我问啲嘢好蠢嘅问。 你会即系成个人咧，好似啊，好多嘢要兼顾嘅时候咧、都好乱啊。系啊，咁究竟我哋有冇时间可以检视一下坐低？先，我哋有幾條題目寫低啦。而家如果有筆或者有手機，你打低啦。頭先就問啦，咦，小白又覺得壓力都係好嘅。 喂，我有幾個問題。 係， 我第一個咧就係我想講適合，唔係話我而家有幾個問題，我有幾個問題成日咧都會問自己嘅。我點樣去到審視自己嗰、那個人咧做緊咩咧？我經常會問自己幾個問題，我唔知同你有幾條問題會唔會撞，我唔知啦。我就會問自己我做緊啲乜嘢？ 係 係啦，我喺邊度？我做緊嘅嘢啱唔啱？又或者問一下、我到底係邊一個？呢幾個問題咧，可能有陣時會帶少少哲理嘅。 係， 但係喺我腦入邊咧，經常都會思考，因為人我覺得應該經常檢視自己。 係， 關唔關你嗰幾條？ 唔係哦，我頭先聽完之後咧，我咁樣理解啊、我即係layman啲啦，用啲簡單啲就話，你用從一個事實啊。 去問翻自己一啲嘅答案嘅、嗯。你頭先講話，即係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啊？ 我係邊個？我做緊咩？我喺邊？ 係呢啲都係一啲事實嚟噶嘛？啊、即係都係答到嘅，唔難噶嘛。 哦，喂、哎，我係用緊我自己的答案肯定自己喎、 啊， 其實 係啊， 同埋社工 係。咁、啊、我哋成日講話呢個第一格啊嘛 ，debriefing 即係我啲解説嘅第一格咧、啊，就係、是、先講事實先。係 係係係。 係啦，咁就先至再可以進深到下兩個、欸、三個。 我有事實啦、 啊， 而家咁我再進深 係。因為你唔理解自己嘅話咧，其實係唔能夠再做多一步。 嗯、 再進一步， 嗯、 無論喺邊一個範疇，你話了解壓力都好啦。其實你理唔理解自己咧，呢一個係相當重要嘅。 嗯， 係啊，你就算做揾我中唔中意做嗰份工，你中唔中意呢份工，你都要問一下你自己， 係、啊、 一個點樣人咯、啊，性格又點啦，誒、啊。再而就話呢份工需要啲咩條件啦、啊，我有冇呢啲條件啦、啊，即係你有呢啲問題嘛。啊、但係咧，我就即係簡單啲啦，係啦。咁啊，我會。 中肯啲， 我係話，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啊，你認為壓力係好嘅話咧，我就會好多為什麼咯，點解嘅？ 嗯， 即係想你喺當中諗多少少。 哦，即係你開頭啱啱同你做訪問嘅時候，你就已經問咗我啦。 點解嘅？你都答到嘅喎，因為啊喺工作裏邊揾啲樂趣啦， 原動力啦， 或者你呢份工作俾到一個滿足感你。 係啊，滿足感都係。係 啦，所以工作係開心大過覺得係有壓力負面嘅咁樣。 壓力都有嘅。 但係相反啊， 邊份工冇壓力啊？我哋唔驚講錯嘢，我哋都好驚。 係有壓力嘅，但係你有其他嘅嘢，你覺得嗯，即係喺裏面仲可以獲得更多。我得着是多啲嘅，咁但係相反啊，我亦都會唔會了解就係話、如果我覺得壓力係唔好嘅話咧，係、負面嘅咧，係點解嘅？即係又係可以撩多， 又可以揾到原因出嚟。 係啊，因為我唔中意俾人鬧咯、 嗯， 即係可能我細個 邊個中意俾人鬧啊？ 我細個咧講你都唔知道，即係我做呢一個工作咧都係對人噶嘛。 啊、 我細個咧係好憎嗰啲咧要成日咧要同你。講即係對人嘅工作㗎、 嗯， 我曾經有咁樣理解。咁、但係如果壓力係唔好嘅話，你係個感受係點樣㗎、嗯？即係慢慢去問翻自己。 壓力唔好個感受唔舒服啦，會想遠離呢一樣嘢咯。係 嚇，咁點解我哋會有呢啲感受嘅？ 因為可能譬如得到挫折啦，喺入邊整個嘅環境入邊咧。遭受到一啲譬如不受欢迎嘅对待啊， 嗯， 遭受一啲自己能力控制唔到嘅嘢啊， 系， 咁觉得控制唔到都唔紧要，仲唔系心入边所想嘅结局咧？可能啱啱由180度转变嘅，同自己心入边个角度系完全相反嘅，违背嘅，咁、你咪唔能够讨好自己咯，唔讨好自己咪有压力咯。 所以嗱，再下一个就问啦，咁你认为呢一啲嘅压力咧有咩用啊？对你嚟讲有冇一啲嘅作用？ 爱嚟俾自己咧？決定是時候離開。 嗯，咁你係咪 啱唔啱啊？ 自己了解多咗， 係啊，了解咗自己嘛。 係啊，其實我 你唔中意呢樣嘢都係了解自己嘛。 有一個例子咧，就係、曾經有個年輕人同我講咧，佢做咗一份佢自己後屘同我講話係好明白自己唔啱嘅工。 嗯。 但是他更加清楚自己想做什麼。 剛 才我說即你透過這些感受上面去告訴自己、咦，原來我也有我喜惡，那是不是又再認識多了自己、是時候了、即這個 awareness 這個察覺來了，那面上你就有一個有道門開了給你咯， 那就自己更加清楚了解到、我的前路、應該怎樣走呢才是最對呢，我所選擇的又是什麼呢，那你選擇對了，咁你个心理就自然健康快乐啦。 因为有阵时你唔知点样入手啊，咁可能透过呢啲点解啊，有咩帮助啊，你个感受系点、透过呢啲嘅问题咧，好似一啲即系自我对话咁样咧。或者好似我頭先咁同你傾偈啦，即係我問下你，我聽到小朋友答案，你又可能問下我，我又可以答下。咁呢一個都係幫你自己去了解到。在壓力裏面俾到呢個感受你嘅時候，從而得到一扇門啊！ 咁啊得啦， 開翻 咁啊，聽眾咧就可以多啲問一下自己問題，多啲了解自己咧，咁啊心理方面咧就可以 唔使驚噶，問自己問題 係啊，唔係唔好諗歪啊， 係啊， 好正常咁問自己，多啲了解自己啦，係咪？ 嗯， 唔該曬 ，Cycle，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 Kitty， 每朝六點你做緊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緊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早晨啊，各位听众，7:09嘅时间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首先有白元浩咧，我继续陪住你啦，亦都同大家一齐望一望嗰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朝头早都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 白，系咁啊，见你拉下筋啊，松下条颈之后咧，准备可以讲下啲交通消息啦。 冇错啊，就系咧，由于咧路面有障碍物啦，基本上咧今朝早咧路路畅通嘅，但系因为呢一个障碍物啦，咁所以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咧有车龙，就系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啊，咁啊封咗快线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新田围村嘅，咁再讲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咁而家影响到龙尾咧，排到去新田围村噶。咁如果话想呢个时间用狮隧出九龙嘅朋友咧，真系要留意啦，因为咧车龙就去到新田围嘅。 都好塞嗰、那个位。 新田围咧都塞噶，其实系啊，都唔 佢出九龙啊嘛， 冇错，喺世界花园咯，由世界花园到新田 圍。你谂下出九龙系。嗰條線咧，仲係會更加塞嘅。平時係啊，因為新界嘅朋友好多時都會利用獅子山隧道出九龍啦。 係咯，起碼多三個字啊！即係平時你諗住啄一聲過噶嘛。 起碼多三個字啊！ 係啊，我覺得起碼由世界塞到新田圍都要成三個字。係、哦、啊，咁所以嗱，而家出門口嘅朋友咧，一係行第二條路，一係預多三個字。 係啦， 係咪啊？咁稍後就唔知啊，你知啦，交通信息萬變 啊。係啊， 咁打電話嚟啊， 趕時間嘅朋友快啲諗辦法行第二條路啦。 希望快啲清理好啦，我哋就盡快話俾大家聽啦。咁、另外咧，而家咁多條隧道路面咧都係正常。都提一提大家啦，有个渠务工程噶，都系喺呢个马料水创新路啦。咁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嘅第一期啦，慢线咧仍然封闭嘅。咁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咁啊都最主要都系狮山隧道嗰个位置啫，大家要留意住吓。 系啦，冇错啦，思瑞，我想讲小白个脑喺度转思瑞。小白，我想问咧，你发唔发觉呢排好似都几多车铲上行人路啊？ 哎呀，我都想讲、啊。 系啊，嗱，12号啦，星期三啦，即系上礼拜12号星期三啦，就系、是、一架元朗咧，保时捷啦，哇，铲上行人路咯，多名途人受伤、啊。 系， 其实都几恐怖、啊。 前两日都好似前几日都又有噶嘛。 前日咧就喺一个观塘瑞和街， 系 啦，成架车咧白鸽转咁样咧打横狂扫诶马。路边啊，好彩都系受即系有人轻伤，就系冇造成严重嘅人死亡咯。咁、但系咧，我就发觉点解好似呢排咧特别多咁样？ 系啊，好多，搞到我而家咧行呢个行人路嘅时候啦，即系除咗已经唔会行到咁出之外咧。只要嗰個行人路係隔離係冇呢個欄杆嘅，我都即係特別會留意啊。同埋咧，行喺條街行嘅時候咧，我唔會再插住個 headphone 咯。 哦，係啊，即係唔會睇手機啊。係 啦，因為你唔好諗住大安旨意，我已經行緊行人路咯，過馬路又遵守呢個交通規則咁樣。但係你即係譬如呢幾單咧，有汽車衝上行人路啦，咁都令到我個心咧有啲驚驚地嘅。咁如果我就算我喺行人路嗰度咧，我都會留意一下啲車。或者聽下聽清楚路面嘅情況，你知如果個車突然間衝上嚟嘅，咁梗會有啲聲嘅，係啦，可能有啲途人會嗌啦，喂你做乜嘢啊？咁樣將細路車衝上嚟啊？又或者架車本身已經衝嘅時候，嗰個力度會產生一啲聲響啦。咁如果我就塞住咗隻耳仔咧？咁我可能就真係会因为呢个原因呢避唔开架车啦。 啊你讲得啱喎，真係因为呢睇啲报纸嘅报道啦，就话其实呢睇返嗰啲可以睇返影带嗰啲嘢啦。都听到呢原来呢现场呢係有车cam片段呢喺画面就传出一阵嘅引擎声㗎原来。 係啦。 嗰保时捷係听到引擎声㗎。所以呢其实都系嘅，如果聽到聲當然聽啦。但其實哇，其實真係千斤一髮嘅，好難避嗰啲嘢，一突然間 就好難避。咁起碼你聽到聲，你會望一望先，邊度咧？咩事咧？咁好過你望都唔望噶嘛？呢啲位。 咁啊，當然啦，好彩咧，元朗嗰度咧，佢就有啲發泡膠啊，有啲車，有啲咩佢上睇到，咪媒體話咧，有啲嗰啲叫做咩啊，碌車啊，好彩好係嗰啲鐵車咧擋一擋嘅，如果唔係咧，真係後果不堪設想啊。 係咯。 咁另外咧，講翻觀塘嗰度都係啦，事發前咧都好多人咧喺街市嚟噶嘛，好多人喺嗰度買餸。 買餸啊。 係啊，咁你突然間鏟上行人路啦，哇，真係嚇得嚇死啊！咁但係網上片段都係講啦，鬧啊，你知唔知啊？話個男司機咧，淨係掛住一落車咧，顧住睇自己嘅車。车伤成点啊？佢其实应该即刻去睇下附近有冇途人啊嘛。 咁 俾人闹完， 咁个司机咧，其实睇架车咧，又未必真系佢只系关心架车嘅。 因为佢车度执起佢自己啲零件啊，所以就俾啲途人话咯。 佢都即系如果作为一个驾驶者咧，嗱，纯粹讲公道说话啊。咁如果系 touch wood。我都有交通意外嘅话咧，咁我都落车，我望一望，起码知道我架车会唔会有砸到人啊，会唔会扫到啲乜嘢啊？咁我了解咗架车嘅情况先，咁先唔好第一样嘢就立坏心肠，谂人哋系咪即系睇架车有冇撞烂咗啲乜嘢啊？有啲咩咁样？咁如果 咁讲又啱，可能佢只系纯粹想睇下架车，睇架车里面就睇架车底或者附近有冇人咁样， 有冇嘢 顺便 见 到 嘢 砸住就执开咁样，但系俾人系咁闹佢咧，都系睇媒体报道嘅啫。咁不过咁讲，头先讲嚟讲去咧，我觉得最紧要咧。就是个根啊，最紧要就系治理个根啊。个根源喺边度咧？就系啲人点解揸车会揸到咁快？哇！你谂下喺街市有引擎声， 系啊， 因为其实你都系开四十。三十已經係 唔得啦，街市嗰度 唔得，唔可以開三十， 時速五公里咁樣，慢慢行嘅咋。街市附近，因為即係你都知啦，雖然話就話有行人路啫，但係街市附近都有好多人亂咁行出馬路噶嘛。去到嗰啲位咧，我都好驚噶。我真係我情願慢慢抡架車過去，我都唔想咧嗨到啲人。即係呢個真係嘅。 哦，即係其實唔啱喎，時速三十都唔得嘅，高得滯 啦。 即係時速大概都係五公里。 如果你問我嘅話，真係好似停車場咁，慢慢揸過去算啦。你嗰度咁多人嘅話， 係啊。但係其實係咪啲人揸車而家揸得快咗，定係精神上咧有壓力咧？ 好多原因嘅，可能佢踩錯油門，佢突然間係啦，突然之間又諗緊其他嘢啊，發夢啊，掛住睇手機啊，係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原因嘅。咁如果你話單幾單嘅案件咁我哋梗係交返俾警察去到處理啦。咁但我哋自己都要提醒住自己囉，即係一見到人多嘅時候呢，你真係集中精神啦，慢慢揸，係啦，千祈呢就唔好發生意外啦。咁亦都唔好再見到人多嘅時候又望手機又成囉。 留意下周圍嘅環境囉，其實而家都係嘅，我都覺得唔應該成日掛住望個手機。應該同埋呢好多而家年輕人又好啦，好鍾意戴住個 headphone。 係，所以我頭先咪 話插住嘅嘢完全聽唔到外面發生咩事。 有時就算你即係佢哋又衰嘅，即係我作為司機要講一句，見到有啲人呢即係已經亂咁過馬路㗎啦。我有時輕輕地逼一逼佢哋呢。听唔到噶，因为戴住个 headphone 嘛， 系啊， 其实好危险噶。 佢哋潮流兴啊，我仔都系咁样啊。 兴系一件事，但你过马路啊，去到呢啲即系有安全嘅时候咧，你我之前都讲过，你一系戴一边，你想听歌就戴一边，咁系冇咁过瘾噶啦。咁但系戴一边就安全、啊。 系啊，我妈妈好多年前咧，大约十几年前咧，佢就系因为过马路睇手机俾车撞亲。 吓系啊， 撞飞起啊，真系。好彩佢真系冇事啊，真系大命啊，真系。所以其实我哋今朝早咧想带嘅信息就系话咧，行人自己小心啦，路人都要小心啦，揸车嘅朋友咧都要更加小心啦。 咁大家都安全嘅话，咪个个可以开开心心啦。 系啦，唔希望再见到有呢啲事件发生啊。 系，整亲手手脚脚都唔好啦。 冇错， 唔该晒 Didi。好，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出边情况点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今日大风啊吓，不过咧都有啲风就系风啊，风和日丽啊，今日咧 哦，咁啊正 就话早咗少少翻嚟电台六点三四个字就翻到嚟有啲嘢做啦，咁佢见到原来月亮都仲喺度，即系头先六点零钟嘅时候 唔收工啊，月亮吓咁勤力嘅佢 OT 喎 ，OT 喎、真系冇钱噶，想同阿月亮讲翻声， 做坏手势喎佢， 做坏手势，喂又圆啦、又靓、啊，咁估计如果你话喂六点零钟晨运嗰啲朋友仔咧，可能都会见到阿 O 头先讲嗰一幕啦，咁不过依家当然啦，你嚟到七点零钟呢啲时间啊，喂月亮就算 OT。都冇話 O 成個鐘嘅 ，O 少少啦，少少 O 啦 ，OK。咁啊，今日天氣凍凍地啊，咁啊，大家著翻件風褸擋一擋風咁樣啦。咁啊，能見到都 几高嘅。咁啊，详细天气啊，俾小白讲啦。 好啊，详细嘅天气之前咧 ，Didi 翻翻入嚟咯。 系啊，因为我收到个最新嘅消息啊，即刻话俾听众听啊，就系头先思瑞出九龙世界花园咧个路面障碍物咧已经清理好啦。 哦，咁啊好啦。 系啦， 希望可以快啲通翻顺畅。 我谂都要几个字时间，啲车龙先消散嘅，因为而家龙尾都几长啊，去到水泉澳村啊。 嗯。 啊，水泉澳村你知道去到边度？ 我知道啊，我知道。好清楚 啊，系啊，冇错啦，就好清楚啦，过晒威尔斯 啦，系啦， 冇错啦，咁大家听众啦，讲多次啊，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咧已经重开，路面障碍物就清理好。咁但系呢一刻咧吓，7:20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咁相信都要几个字啦，啲车龙先至消散嘅。 嗯， 就系咁多啦。 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再同大家讲翻啦吓。咁啊，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0度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咁啊，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系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 早晨 ，Judy。 早晨啊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啊 ，Judy 啊，我成日听中医讲咧，都系话咧，冬天食姜咧系好多好处噶，系咪真噶？ 嗱，冇错啦，其实好多人咧都平时屋企里边咧煮餸都会用到佢啦，系咪？或者做食料嘅时候咧都会用到佢，特别系可能系你蒸鱼啊或者煮海鲜啊，你更加需要用到佢。嗱，今日所以我哋咧就提提姜啦。 嗯， 其实咧我哋冬天嘅时候咧都会推介大家啦，用姜啊、葱啊、蒜啊咁呢啲咧。有生发作用的配料食物加入在我们的食材里面，因为这些温热的食物可以起到温经散寒的作用，帮助我们适应这么冷的天气。 嗯， 其实呢姜咧虽然系一件好普通嘅食材啦，咁你睇上去系咪？咁但系其实佢系好有药用价值嘅。咁平时我哋开方俾病人里边咧都会有姜嘅。咁到底啊姜咧有咩咁特别咧？咁平时咧我哋睇姜嘅炮制方式里边咧，其实你可能都会听过生姜啦、干姜啦，同埋泡姜嘅。 嗯。 咁生姜嘅话就系指新鲜嘅姜啦。咁平时我哋都好常听到。 系。 咁啊。生姜咧係指未經乾燥處理嘅，咁所以咧裏邊嘅水分同埋嗰個揮發油嘅成分咧就會比較豐富一啲。咁生姜佢嘅性味咧係辛同埋温啦，咁平時我哋屋企煮餸裏邊咧都會經常見到，無論你話炒菜啊或者係蒸魚嘅話咧，你都好常用到生姜咧去辟腥噶嘛。 嗯。 咁啊，另外咧生姜嘅水煎液咧係有發汗解表同埋溫中止嘔嘅作用噶。咁所以咧我哋平時處方裏邊經常有生姜嘅話咧。就多数都是用在一些譬如治疗感冒啊、呕啊这些比较常见的疾病的。咁在中药学里面来讲呢，我哋生姜仲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呕加性药。咁可想而知呢，其实你知道啦，生姜在止呕方面其实它是有特殊的疗效的。咁另外呢，生姜对于你话想改善脾胃虚寒来讲有很好的功效的。咁所以呢，如果你的体质是属于虚寒啦，咁都好适合食生姜嘅。咁特别系女士啦，咁相信都有好多女士咧都会有饮姜茶嘅习惯啦，因为我想舒缓一下，因为虚寒导致嘅一啲，譬如月经痛啊，咁样做咧，虽然你话有一定嘅效果嘅，咁但系都唔建议话你饮太多啊。咁特别咧系你体质如果系饮开火旺啊，或者系你湿热得好犀利嘅人嘅话咧，如果你饮太多姜茶嘅话，反而系容易三四肢或者系喉咙干啊、喉咙痛啊呢啲燥热嘅表现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想饮姜茶去养生嘅话咧，其实你一个星期大概饮2-3次就可以噶啦。咁如果你仲系要自己煲嘅话咧，嗰、那个生姜嘅份量咧都要适可而止嘅， 即系唔好太夸张。 冇错冇错。咁其实咧几片生姜就已经够噶啦，因为如果你太多生姜嘅话咧，其实嗰个味咧都几辣嘅，即系好辛辣嘅，咁你就好难入口啦，同埋你有机会会上火噶。 嗯。 咁啊，另外一种姜咧，我哋听过咧就叫干姜。嗱，干姜咧就系生姜晒干咗之后嘅成分嚟嘅。咁通常干姜咧，我哋就系用嚟入药嘅。咁你聽個名叫乾姜啦，咁聽上去都知道啦。咁佢嘅水分同埋揮發油咧，其實大部分都已經係蒸發曬噶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就唔太具有呢個發汗解表嘅作用噶。咁但係乾姜佢個温熱嘅屬性咧，就會比生姜犀利好多。咁所以平時我哋聽乾姜咧，都係攞嚟入藥去用啦。咁啊，治療一啲脾胃虛寒啦，或者一啲寒飲嘅咳喘啦、寒濕痹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噶。咁另外最後一種咧就係泡姜。 咁泡姜咧就系啱啱讲嘅干姜再经过泡制嘅，咁佢嗰个新醋嘅属性咧系减弱咗嘅，咁所以佢温煦嘅作用咧会变得缓和一啲同埋持久嘅。咁平时咧我哋就会用喺一啲譬如温经止血啊、止痛啊，特别系一啲妇产科啊。咁所以生完小朋友嘅妇女咧，有时佢会饮生化汤，咁生化汤里边就有泡姜啦。咁泡姜咧再结合咗其他嘅中药啦。咁可以起到活血化瘀同埋温经止痛嘅作用嘅，咁帮助翻产后嘅妇女，譬如有小腹疼痛嘅情况啦，同埋方便佢哋排出恶露嘅。咁所以啱啱介绍咗咁多嘅姜啦，咁但系要注意翻，如果身体真系出现一啲明显嘅热症啊，譬如口干啊、喉咙痛啊、牙肉肿或者流鼻血嘅话咧，咁你进食姜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啦。咁最好咧都系要咨询翻中医师嘅意见啦。 是我妈咪呢就成日都话呢晕车浪嘅时候呢含一片姜系好嘅。但是呢当然啦，如果带得出街含嘅姜呢可能就系嗰啲零食姜啦，即系腌制过嘅啲姜嘅零食啦。其实又 work 唔 work 嘅呢， 其实我哋啱啱都提过啦，其实你晕车浪或者系你即系坐车嘅时候想食呢，咁可能你都系驚你晕车浪所以先含落去。咁所以啱啱讲到呢，其实姜呢的确呢佢喺止呕方面系有特殊嘅疗效。所以其实你含咗呢其实是的确是会舒服一点的，不过都要注意一下，如果它的姜是腌制过的话你都要考虑到它会不会有其他的成分在里面。咁要諗返，因为生姜佢本来就係性味比较辛温㗎啦，咁如果加埋佢又再腌制过嘅话呢，可能如果係腌底嘅人士嘅话，有机会上火嘅情况就会明显咗嘅。 所以即係唔係人人都啱食呀，即係如果可能本身嗰啲好燥底嗰啲呢就不宜多食啦。 係冇错，食少啲係啦。不过生姜相对嚟讲都係安全可以安全食用嘅，但只不过你考虑到用干姜同埋泡姜嘅时候呢，就要最好问中医师嘅意见啦。 冇错。咁如果真係想调理身体嘅话呢，虽然大家呢喺知识层面上知道中医药呢好多时都用姜，不过真正到底啲药点食呢都係去征询返你嘅注册中医师啦。 係呀，冇错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udy。 唔使客气，拜拜。 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紧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以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此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傻话未讲，如今我怕眼泪都流光。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 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落水才清楚。 早上的7:28，他是 MC 张天赋的时候不早。望望啦，咁啊，而家出边咧继续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晨光第一先。 今日是1月19日，星期三，农历12月17，适宜开光、出行、定盟、立彩、除福、成福、嫁娶、入殓、安葬、立碑。 今日好翻啲， 生活好好坏坏实有噶啦。今日忌入宅安床， 最好梗系好多个坏啦。 冇坏日子就唔会觉得有好日子噶啦。今日都系国际炮谷日。 我会同朋友分享不同美食，令大家开心。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早先后完成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三期百老汇街72至74号、东涌影湾园一期、爽陶轩第一座，同埋香港仔田湾加龙苑、加星角受限区域嘅新冠病毒强制检测行动，未有发现阳性个案。三个受限区域合共大约21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大约90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深水埗区今日起有8个检测点，包括社区检测中心同埋7个流动采样站，开放俾区内居民同工作嘅人士接受免费检测，进行强制检测同埋愿检尽检。政府表示，因应深水埗区内几个区域，包括大亨东村、美孚新村、南昌街、兴华街等，怀疑出现隐形传播链，社区传播风险较高，呼吁在相关区域居住同工作有感染风险的人士尽快进行检测。检测点包括白田社区会堂社区检测中心、7个流动采样站，将设置在大亨东社区中心、深水埗枫树街游乐场、丽阁社区会堂、长沙环游乐场、长沙环体育馆、荔枝角公园入口、保安道游乐场。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部分国家新增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例数量看似已经达到顶峰，但他警告疫情大流行仍远未结束。随着 Omicron 变种病毒在全球迅速传播，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异病毒株。谭德赛说，虽然 Omicron 病毒不算严重，但将它形容为一种轻度疾病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感染 Omicron 亦可以导致住院和死亡，即使不太严重的病例亦足以瘫痪医疗系统。新一波疫情最严峻的时期看似已经过去，但仍未有一个国家走出困境。谭德赛又说，虽然新冠疫苗在预防 Omicron 的感染和传染效力方面不及之前的病毒株，但在预防重症和死亡方面仍然非常出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骏星工厂大厦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骏星工厂大厦。咁至于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嘅路面障碍物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快线就解封，一带车多少少。咁而家狮隧出九龙方向咧，车龙就排到世界花园。其他隧道方面啊，红隧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排到收费广场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规管分间单位租赁嘅新法例将于2022年1月22日生效，受规管租赁嘅租期为两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 10%。 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同埋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与旧的笨小孩。 还有望着胸口拍一拍，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无论边个年代都有佢嘅困难，拍拍胸口，勇敢站起来的笨小孩精神，由新一位的小孩易烊千玺和刘德华重新演绎。 滚他双身小孩， 作曲高峰，改编词刘德华、林乔，重新编曲有郭晋江、郭小峰，监制陈德健、黄超。 想不开，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刘德华、易烊千玺《还是笨小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啦，7:37，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78%。咁啊，琴日朝头早咧，我咪话撞到个邻居，咁啊佢留下一个印象就系好浓嘅香水味嘅。 嗱， 今朝冇，今朝冇，今朝迟咗少少出门口，唔知系我再迟啲定佢迟啲啦。咁啊搭 lift 冇撞到佢。 唔系，咁如果你闻到架 lift 里边有佢嗰阵味， 咦？咁应该我先， 咁应该就佢未出门口啦。 唔系，咁但系有三架 lift 噶嘛，可能佢搭咗另外一架咧，今日冇完撞到啦。不过今日咧，我又想讲下咁啱咧，我睇咗啲咧有关于香水嘅。历史啊，咁我首先问一下钟哥同埋阿 O 先，你哋有冇觉得喷咗香水嘅女士系特别吸引嘅咧？ 讲真啊， 唔 觉， 唔觉，咩味都唔觉， 唔觉。呢个系直头系倒一啲香水公司嘅米， 系唔紧要啦，应该都未必会揾你代言嘅 。我讲咯，我讲有啊， 你有啊，即系好平衡啊呢、這个节目 系嘛，咁咪好咯。 個皮係個皮係好新添啊， 新新地啊，冇話舊嘅， 好 new 啊， 好 new 啊，係 覺得都幾好啊，即係好過臭啊，係咪先？不過依家啲香水公司好醒嘅，佢用嗰啲人工智能嗰啲咧，收集曬啲大數據，跟住咧 gen 咗一啲味道，當十個人咧有八個都中意嗰啲味道咧，就全部攞曬出嚟做一款香水。所以你而家喺街聞到啲味道，通常都係好大腦。而是人会喜欢的味道。 我之前讲过，如果你想吸引男士一定要似这位男士妈妈的味道嘛。因为就是说每个男士出生的时候即是你都未有眼即是未望到东西的时候呢，你就是想即是你就是靠闻到妈妈浸除的嘛。咁这个呢就是你将来即是男士啊，男士将来去找伴侣的一个最基本的指标来的。即是那阵味似不似妈妈。即係嗰陣味似唔似阿媽咯？ 係 呢個係一個數據嚟噶嘛？ 係，但我自己咧覺得即係以我嘅經驗嚟講啦，啲男士咧都係中意聞到一啲香水嘅味道嘅喎。 但係你睇下香成點啊？有啲咧有日好得意嘅，有啲人咧有啲男士真係好中意聞一啲咧濃到無倫嗰啲嘅，即係話哇攻鼻，我 重口味， 係啊，聞到想嘔嗰啲咁樣咧。有啲就中意哇好開心啊，即係會係咁樣嘅。 係咁啊，當然啦，有好多唔同嘅，有啲譬如你話。淡淡地嘅花香味，咁可能就广大嘅人都容易接受啲啦。咁 有 啲 太甜啊，有啲味咧，我称之为太甜啫。你经过有啲女仔咧，甜得咋？ 系好似野蚁咁啊！ 夏天咧，夏天系唔需要咁多糖果味嘅。即系有啲嗰啲整香水嗰啲都话，即系你夏天就轻轻地，有啲花香，有啲果香就算噶啦嘛。咁你冬天先重手啲，嗰啲转晒。 不如 Kitty， 你作为女士， 系 点解要喷香水咧？ 你觉唔觉得我好少喷香水？其实 好少， 我真系好少。我真系做嘢嘅时候先会，即系去啲比较隆重啲嘅场合咯。 咁点解平时唔喷，隆重嘅地方你要喷咧？ 哦，咁啊 target 嘅问题。我朝头早翻到嚟都系对住你哋几个啫，我又唔需要吸引。 我即系当我哋死嘅， 唔系唔需要吸引你哋，我已经好吸引噶啦，我用我内在吸引咗你啦。咪出面，即系譬如你话去到一啲重要啲嘅。场合或者多啲陌生嘅人啦，咁可能你想留下一个印象咯，因为譬如你自己拣一个香水咁啦，其实都几代表到你噶嘛，即系我又唔系话有十支香水，咁每一次喷唔同味嘅，咁如果你中意一阵味，你觉得嗰阵味系可以代表到你嘅话咧，其实都系即系同人哋一个连结嚟噶嘛， 咁即系你系觉得。留低一陣香水味是可以吸引到人或者留低印象啦。 是啊是啊。 咁即係你係覺得自己嗰陣味係有問題？ 我冇問題。 咁點解你 唔使控到咁埋就聞到啦嘛？即係我自己有一陣味，即係每個人都有一陣味啦。但你唔需要控到咁埋。 唔係有啲人聞到控到埋都聞到真身咁味。係 啊， 舉個 例，嗰啲好慘嘅，舉高價底嗰啲，嗰啲都係少少疾病嚟，睇下點樣根治啦。我自己屋企都多香水喎，你咁樣講開。琴日咧未睇過消委會。那個報告咧，佢話 我買咗本雜誌翻嚟俾你睇啦。 多謝你啊！我要睇一啲咖啡啊， 買二樓啊， 你都想對我耐啲啊？ 五粒星嗰啲，我特登帶翻嚟俾你睇啊！ 買幾罐啊？五粒星啊！好，懟咗佢啊！可以早登極樂，唔好丟人現眼啊！咁啊，不過即係講開呢啲，我話香水有冇過期嘅咧？其實。 有嘅有嘅有，佢有嘅，不過個保存時間咧就叫做偏長，但都有過期嘅。 係咯，我屋企有十幾樽啊。 因為有啲會走咗味，因為佢中間都有啲酒精嘅成分啊，即係擺得太耐會變啊。 我咪成日話我食啲過期罐頭嘅，過期香水我都有噴過㗎。你估下，你估唔到啊，估唔到過咗幾耐，我試過噴啊， 過咗幾耐？ 過十年十幾年啦。即係過咗十幾年嘅香水，咁我先買咗支好大支 可能唔係買啫嘛，隨時 sponsor 唔係啊，買嘅嗰時 係咪玩遊戲贏翻嚟嗰啲啊？ 嗰時第一次去歐洲嘅時候買嘅，哇，買支大嘅咧，梗係咁平咁樣，即係覺得好平啊嘛，買支好，跟住買翻嚟冇理由日日噴㗎，我又唔中意噴香水，擺下擺下擺咗喺度啦，跟住有一次咧攞嚟睇下就，咦，哇，過咗十年咯，跟住好似好嘥，跟住仲有大半樽啊嘛，唔好理咁多啦，不如噴一噴先啦， 跟住咧。 冇乜味噶， 我估你嗰次应该都系临时要去啲劲嘅场合，或者约咗唔知边个，点解十年唔喷香水嗰日走去过一期都喷？ 约啲聚会咁样，攞出嚟喷一喷啦，冇乜味嘅，即系只系得翻叮嘟咁样嘅味道咯，兼且有少少咧。 變咗質嘅，即係有少少變咗質，但係淡淡的變質。 我人生揾過一支香水，我以為我人生一定淨係噴呢一支，點不知最後都係轉咯。係啊，人都係花心嘅，我覺得特別喺香水呢個界別嗰度啦。 嗰個唔係個品味唔同咗啦，可能係啦。咁啊有少少嘅故事咧，可以分享下嘅，就係講呢個香水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可能係本身係貴族嘅用品啦，即係講翻好耐好耐以前係啦。咁啊話咧，相傳咧喺14世紀嘅時候咧。歐洲皇室有一段很轟動一時的子弟戀，但我看裡面我覺得都不可以說是子弟戀，直頭是母子戀的了，即如果你說是大50年，當時75歲的一位匈牙利皇后 伊莎貝拉、她的魅力就依舊跟年輕的時候一樣，就是很吸引，雖然她都去到70多歲了，但她就令到 70多歲 是啊，令到年紀轻轻25岁嘅立陶宛大公国国王咧，深深咁样爱上佢。咁话说咧，点解呢位伊莎贝拉皇后咧可以保持到呢个个人嘅魅力咧？就系嚟自一支香水啦。话佢咧每一日咧都会用呢支香水咧嚟到保养净身，咁啊令到佢自己嘅皮肤除咗香之外咧，亦都咧好似少女般咧咁样咁滑咁靓啦。 即系咪用嗰啲玫瑰花瓣冲凉啊？又牛奶？浸浴嗰啲咁样嗰啲 friend 啊， 嗱，直头咧，佢话呢支嘢咧叫做返老还童水啊，后屘啲人咁样 叫反胃反胃水。 嗱，佢咧就话呢一支神奇嘅香水咧喺历史里面咧都有一个名嘅，叫做匈牙利之水 （Hungary Water）。咁佢咧就系啦，就以佢呢、這个女王为灵感啦。咁中间咧就即系混入咗好多一啲植物。嘅萃取液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好珍贵嘅植物去到炼成啦，咁啊，当然就用一啲天然嘅酒精做一个基底啦，咁啊，做咗呢一支香水出嚟嘅。 依家仲卖紧噶呢啲？ 我谂其实你知道香水咧，其实最紧要卖系卖咩咧？我觉得未必 系 香味， 都 系个品牌系啦，个品牌其实系卖紧一啲故事啊。我成日都觉得咧，好多产品就系当佢讲一个故事俾你听嘅时候，你被佢个故事打动。你就会即系去尝试呢样嘢， 艺术品啊嘛，你睇艺术品都系嘅。譬如你买一幅画，其实唔系嗰幅画好，即系讲真啊，唔系嗰幅画画得好冇，或者系几多钱啊咁样。应该佢个价值就系嚟自画画嘅人背后嘅故仔噶嘛。咁越系峰回路转啊，越系劲嗰啲咧。嗰幅畫就突然間變得好吸引。 係，呢個我亦都有分享。我有一次咧去德國旅行啊嘛，咁佢就唔係賣香水嘅嗰個地方，咁啊好多小鎮噶嘛，咁去到其中一個小鎮咧，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就話，哇有一間小店朱古力小店咧好出名嘅咁樣，咁望落去咧，其實佢嗰啲包裝冇乜特別好靚嘅啫，就兩個公仔頭咁樣啦，即係一男一女係黑色嗰啲影嚟嘅，就好似啲後生仔咁樣啦，即系后生仔同后生女咁样啦，咁但系点解即系话历史咁悠久，同埋必定去买咧？我去到嗰间店嘅时候，其实已经系一间有名嘅手信铺啦。咁原来咧又系有个古仔，佢话当时咧以前好耐好耐之前咧，就学生当然就唔俾拍拖啦，直头咧一。觉得你拍拖或者被学校发现你拍拖嘅时候咧，就严惩你哋嘅咁样。系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就佢哋就揾咗一样朱古力，就系呢个牌子嘅朱古力咧嚟做信物咁样，咁就去表达佢哋之间嘅爱意。虽然就不能够成日即系出双入对啊， 用咗咁甜 系咯，但系会用喎？点解会当年会用啲咁唔襟摆嘅嘢嚟做一个信物？ 唔知啊，都系甜甜地咁嗰啲啦，我谂。咁跟住咧呢一样嘢咧就哇一传十十传百啦，即系因为佢哋好想拍拖嘛，即系爱情萌芽嘛，咁但系又即系受到外间所有人嘅反对，又唔俾咁，又唔俾咁，咁于是乎咧就揾到呢个朱古力咧去到传情啊，咁所以咧呢个朱古力有咗呢个故事之后咧，就一路流传落嚟，而家就变成一啲好贵嘅手信。 突然间觉得新不了情用钵仔糕都几好。 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 被共患上，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席，耐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捱，晴冷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错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偶尔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生不逢时，为你的坚持难以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全力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六百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7:51，听过有 J 冯允谦的《生不逢时》。 最近咧，即系睇到韩国方面的演艺事业咧，真系好出色噶。由以前咧，都唔系以前噶啦，即系之前嘅早阵子嗰个《鱿鱼游戏》咧，咪又掀起咗好多嘅话题。 哇，好难得你把口讲出嚟。 系啊， 你 做咩啫？我系讲事实嘅啫嘛。 你中意食寿司噶嘛？ 系啊，系啊，日本嘢好噶嘛， 泡菜都好食。 韩国片你都唔睇噶啦，直头啊，唔睇。 喂，净系嗱，你谂下，连我都走去睇个鱿鱼，系咪先？咁因為佢嗰、那個那個風頭咧係強嘅， 你睇完之後彈啫嘛， 係啊，嗱呢、這個一件事，即係起碼我睇，因為佢 彈啊，竟然 係啊， 佢睇佢點衰啊嘛， 又唔好咁講，因為我覺得咧，既然我都大家睇啦，咁我又一齊睇啦，睇下， 但你要保持一個客觀嘅心態， 冇錯啦，我係保持咗一個客觀嘅心態嘅，即係同攞佢同其他地方唔同嘅片去到比較嘅，咁我當然有我自己中意嘅片種啦，咁可能由於遊戲又唔係我特別喜愛嘅，因為我會將佢同嗰套咩有西咩金國，哎嗰陣好鬼難記啊個名， 係啦，有西之國， 係啦係啦係啦， 咪有西之制係嘛？ 唔記得啦， 金仔之國， 金仔之國 都 中華嗰個名字難記啊！ 感謝之光。 好啦，咁啊會即係比較，因為都係啲生存遊戲啊嘛。 你唔可以咁樣嘅，即係你等於你唔可以將，其實我覺得冇得咁比嘅，因為始終唔同嘅戲嚟噶嘛。即係等於你唔可以將而家你睇到嗰套魷魚遊戲同一啲成人版嘅魷魚遊戲去比噶嘛，係咪先？ 都係嘅， 嗰啲係成人睇嘅，呢個係真係 係嘅係嘅。 啊，唔係喎，呢套都係成年人睇嘅。 啊！你啱喎，系喎， 唔系细路仔系唔啱睇嘅， 都系系啊，因为佢暴力啊嘛，系啦、 啊， 咁啊，大家就有兴趣嘅就自己睇下啦。 边只啊？ 成人版嗰只，反正都系系啦。咁啊，但系咧，我真系睇到咧，韩国呢个地方咧系厉害嘅原因就系因为咩咧？我哋以前成日都话韩国咧就好靠一啲譬如靠日本市场啊，因为你睇个人口，譬如日本1,200,000咁样，咁你喂南韩真系唔多啫，系咪先？几千万咁样，咁但系佢竟然间咧又可以由好耐之前咩记唔记得波娃？Kitty 知唔知边个？波娃有个唱歌嘅女仔嘅， 咁啊成日竖高手指尾嗰个啊。韓國，你講日本定韓國啊？ 韓國女仔， 韓國個清純嗰、那個 係啦， 跟住喺日本就發展過。 冇錯啦，喺日本發跡啦，可以咁講， 係啦，一開頭得嘅。 佢係第一代日韓兩邊走嘅女歌手嚟噶嘛？咁佢嗰陣時為咗即係叫做我哋難聽啲咁，為咗賺 yen 咧，咁於是乎佢去到日本留學嘅時候，佢特登啊，即係揾即係唱片公司揾咗一個咧，就係喺日本純日本人嘅一個記者，即係新聞界嘅人，咁啊同佢咧就一齊合宿嘅，即係一齊生活咁樣，咁目的可以加快佢嗰個日語嘅程度嘛，咁結果係啦，係啱嘅。咁結果又即係條個如意算盤打響咗啦。咁啊變由嗰陣時第一代開始咧，波華就好強啦。咁啊喺日本啊、韓國兩邊咁走啦，甚至乎連亞洲都紅埋。 嗰陣時好似係日本仲紅，係佢喺日本仲紅過喺韓國添嘅。 冇錯啦，佢嗰陣時日本咧就真係仲紅過喺南韓嘅。咁所以即係見到呢個如意算盤打得響，於是乎咧就有好多男團女團咧就不斷輸出去日本。所以而家就算你譬如你聽天王府有時都有啲女歌手咧，佢明明南韓出身嘅，成班，但係佢又唱日文，其實都係同一個 formula 嚟噶嘛。 係我哋近代第一個韓風啊，即係近代吹到去日本咪就是、裴勇俊咯，即係佢拍韓劇，跟住嗰邊哇，嗰啲嗰陣時直頭係嗰啲日本嘅叫日本大叔啊嘛，咁直頭咧係反對裴勇俊再嚟韓國噶嘛，再嚟日本噶嘛，點解咧？因為佢話我哋啲老婆啊。全部日日咧就去睇佢啊，即係有一個咁樣嘅熱潮到去咁樣。 係啊，日本嗰啲後生仔成日都有個日文叫做惡生啊，惡生即係咧即係好似喂老嘢咁樣嘅意思，係稱呼嗰啲韓國嘅大叔咁樣嘅。好啦，咁啊點解突然間講韓國咧？因為啲報道即係講到咧就喂韓國佢嗰個嘅叫演藝事業咧係強到點咧？除咗而家已經個方向係會主攻日本啦、內地啦、香港啦， 其實亞洲地區咧，亞洲 而家真係甚至乎連埋咧。東南亞大部分嘅地方咧，都掀起一啲嘅韓國風。點解話除咗係講緊人氣掀起之外咧，甚至乎連埋嗰個經濟效益都好大。佢大到係點咧？即係譬如我哋有啲音樂，譬如唱片咁樣啦。好多時候譬如攞翻波華啊嘛，以前嘅歌手啦，波華嚟香港嘅，咁你香港有冇唱片公司簽咗佢啦？簽咗佢，然後香港有 CD 做發行啊，咁就叫做香港嘅唱片公司，即係同一系列嘅唱片公司都會賺到錢噶嘛。咁而家唔係，原來個經濟改型到咧，就係好多人咧係直接喺韓國嗰度落 order。然後咧就直接咧就喺韓國嗰個公司嗰度出貨，去邊咧？去內地啦，去日本啦，然後咧就去新加坡啊、印尼啦、泰國啦、越南啦。咁所以咧，你睇到而家嗰個同埋美國啊，美國都係一個好強hit 呢個 K-pop 嘅地方嚟嘅。咁啊變咗呢啲地方咧，全部咧係同韓國嚟咗一個直銷啊。咁大家咧就即係韓國方面賺到盆滿缽滿啦。因為以佢哋嘅人口計算，佢哋其實真係都賺得幾多。無論係科技定還是演藝事業咧，真係就做得好出色、好亮麗啊。好啦，咁而家咧韓國方面咧。早兩日咧已經俾阿鍾哥睇過啦，就係、是、又新出咗啲新嘢啦，唔知道大家啱唔啱口味？就係一個新嘅 AI artist。所以 AI artist 係咩咧？佢真係冇呢個人嘅。而佢所有佢自己放喺網上嘅嘢咧，全部都係電腦合成。不過佢就唔會好似日本有個叫初音啦。初音咧就係初音未來。咁佢咧就係電腦投射技術嚟嘅。 Kitty 落咗車㗎啦。 嚇、啊！ 你都唔知邊個係初音啦。 我聽過佢個名咯。唔、但係呢啲 AI 嘅形象咧、我記得之前韓國有做過一個係新聞報導員啊嘛。但係佢個模咧就係 based on 一個真嘅新聞報導員去吸出嚟嘅。系啊，佢以假亂真嘅都真係好似下嘅，佢將真人同埋佢做出嚟、那個。 咁而家呢個咧，可以俾 Kitty 望一望。咁而家呢個女仔咧，都唔叫女仔咧， AI 女仔咧，咁佢叫金奈儿啊，咁佢做咩嘅咧？咁佢真系纯一个歌手嚟嘅，即系喺呢个虚拟世界入边啦。咁当然我哋现实世界亦都可以欣赏佢啦。咁佢咧系一个好似真人嘅，即系你就咁望落去嘅时候，你唔会谂到啊，原来佢电脑合成噶，成个人都系电脑合成噶，系啦。咁佢就真系一个电脑 graphic 嘅人，而佢喺网上边放一啲嘅资料啊，甚至乎系佢有啲solo 自己弹吉他嗰啲咧。全部咧都係電腦合成，有啲喺街見到佢行路啊，或者同人交流嗰啲，又係電腦合成。咁但係咧，佢由於佢太真啊，咁所以咧就變咗一個咧就好似一個真嘅人咁樣。咁佢喺網上面又會可能講佢啲心聲啊，咁當然呢全部都係經人公司度出嚟啦， 有人做出嚟㗎啦。 好啦，咁而家呢一個嘅方向咧，大家就諗啦，啊，既然其實韓國嘅音樂啊或者娛樂事業都幾前衞㗎嘛，會唔會真係成為咗可以？攞埋現實世界嘅 artist 嘅市場，俾曬錢，賭曬科曬錢落去佢哋呢一啲叫做虛擬嘅歌手入面咧，咁樣 呢個始終係大勢所趨嚟噶。你都話元宇宙，元宇宙啊嘛，大家對現實世界已經係冇興趣噶啦嘛，係中意去咗一啲唔知喺邊度嘅世界噶嘛，即係直話我話齋去第二個極樂噶啦嘛，要去到。咁你去到嗰度嘅時候，我梗係想睇啲靚嘅嘢啦。咁有啲咩靚得過假嘅嘢而家？真嘅嘢你覺得醜陋噶嘛？假嘅你覺得靚？ 呢個金來兒你覺得靚唔靚？ 好哲學啊呢個， 你覺得靚唔靚啊呢個？ 短頭髮。 我覺得普通 嘅講真啦，呢個咧就不是我杯茶，但係我始終覺得佢一定會有開支曬 啊， 有一扎生出嚟。嗰個即係佢只不過係第一個即係先鋒 啫，係佢一定整到一扎出嚟咧， 一定會有排嘅。 即係正如咩女子團體，梗有一個啱你杯茶咁嘅原理啫嘛，係啊，咁啊放長雙眼啦，呢個正面嘅放長雙眼。 同埋呢啲一定係大勢所趨， 係啊，睇下會唔會 大家多啲嘢睇下 咯，嚟到香港咯。 强调继续通过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性，认为这种紧张局势是由俄罗斯军事力量在国内和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引起，情况令人深感忧虑。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强调任何有关欧洲安全的讨论都必须包括北约和乌克兰在内的欧洲伙伴。俄罗斯外交部说，拉夫罗夫要求布林肯不要重复有关所谓俄罗斯侵略的猜测，重申华盛顿必须尽快逐一具体回应俄方所提出的安全问题，并讨论尽快展开更多接触的可能性。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5点，跌4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02美元，卖出1,814.0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4.6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人民币6.353。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今早本港气温普遍降至15度或以下，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对出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啊，咁车龙排到去碧街对出噶。重复多次，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对出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需要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碧街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奇德宣新村，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

8:12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睇睇琴日港股表现啦，高开啊56点之后咧，曾经咧升167点噶，但系咧喺美债息抽升底下咧，咁啊下午市又回吐啊，最后要跌市跌105点啦，咁啊科技指数都跌25点啊吓，咁啊今日系咪都迎来要睇住美国嗰方面啊？系咪美债息转强啊？又杀嗰啲科技股估值啊，今日会点分析咧 ？Kenny 交俾你啦。 好啊，其实嗱，依一排都系即系几样嘢因素影响住，咁相信都系嚟紧都会影响住第一季嗰个港股嘅情况，就系第一头先提到啦，就是、一个美债，咁美债其实同嗰个美国货币政策嗰个系关系性系比较大啦。咁同埋即系传统嚟讲嘅话咧，嗰、那个美国嘅货币政策一转变嘅时间嘅话咧，都会影响到呢个系新兴市场方面咧嗰、那个系股市啊或者。最主要影響到資金流向啊，咁所以可能會影響到股市啊，甚至乎經濟啦。咁所以依一個因素方面咧，都相信係第一季咧就會大家要留意啦。咁跟住又梗係睇嗰個係內地政策啦。 係啊， 內地政策我相信就20大之後就會明朗化啲嘅。咁之後咧就係當然睇翻嗰個係頭先你提到啦。如果個息口上升抽升嘅時間嘅話咧，對於一啲高估值嘅股份方面有啲咩影響咧？咁所以呢啲都會相信喺第一季度會影響住個市嘅。咁我覺得個市就可能咧就即係今年較早時間咧都係會比較反覆啲，或者係即係可能都動力都唔太強嘅。咁要應該可20大之後啦，咁可能去到呢個係第二、第三季之後咧，先至會有機會係即刻翻上嚟咯。咁啊，短期恆指就好窄幅啦，你見到佢都係受制翻喺5000+同埋100天平均線個 range 裏邊上落咯。 嗯，啊，仲話 Ken 你講到咧，就話睇嗰個政策係點樣啊？咁啊啱啦。政策呢樣我覺得係包冇撞板嘅，佢一定會講一啲關於環保嘅嘢啊嘛。咁如果相關嘅嘢，即係話我成日話要碳中和，碳中和相關嘅板塊有冇得睇咧？睇啲風電股啊，會唔會喂真係會嚟緊會越嚟越勁咧？ 嗱，阿鍾哥講得啱嘅，即係政策上面國家梗係支持嘅，呢個係即係碳中和、碳達峰啊，咁支持一啲係再生能源方面咧，就絕對係啱嘅。不過咧，係咪代表嗰、那個股價方面咧係有一個上升嘅機會咧？咁就要好睇嗰個股價方面咧嗰、那個水平啊。因為咧其實頭先提到啦，另一樣嘢就係拆股值啊嘛。咁當如果一啲新能源嘅股份啦，再生能源股份方面咧，佢哋嘅股值過高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佢都會由高位方面咧就會係有個顯著嘅回落嘅。所以睇翻譬如大家之前炒開嗰啲農源啊、新天綠色啊、啲電力股啊嗰扎，其實早兩個禮拜咧都由啲高位咧跌得都比較多嘅。咁但係佢間公司係冇問題嘅，那個行業上面都係增長緊嘅，那個政策亦都係利好緊佢哋嘅。但係當個股值行得快得滯嘅時間嘅話咧，咁都有呢個風險喺度嘅。不過如果而家嘅時間咧，就啱啱咧就總講得啱啦，那個 timing 我覺得都啱嘅，因為你見佢譬如好似農源電力啊，或者係新天綠色嗰啲話咧。開始個股價咧逐步係回穩上上升翻嘅啦，咁同埋啲投資者都可能咧就由翻之前嗰啲傳統嘅836啊，或者係2380嗰啲錢咧就轉翻出去啲純再生能源嗰度，因為之前我哋買譬如好似2380啊，我都睇好噶嘛，咁或者836嗰啲，就因為佢哋再生能源嘅比例增加，咁但係就836譬如華潤電力嗰啲咧，就話而家要分拆再生能源啊嘛，咁大家就會有啲擔心，咦？咁不如直接買再生能源股份啦，咁可能會有啲資金就轉翻出去，咁我都覺得值得留意嘅。 係新嘅一年咧，好多時候咧，除咗大家睇下圖表啊，睇下外圍因素啊，睇下政策之外咧。有時就即係見到啲報紙就會講下，不如睇下風水啊咁樣。咁不如今朝早我哋又輕鬆啲，係啦，輕鬆啲講下呢一個風水嘅角度啊。我見到有咧證券行咧，佢就話從呢個風水角度去到分析呢個虎年啊。 每年都有 嘅 呢個大行呢個風水， 係啊，可能佢都幾相信呢樣嘢嚇。佢咧就話今年咧係水虎年，恆指就係土雞，咁兩者相沖。咁啊，總之咧佢就預計話全年嘅低點咧就喺呢個3月同9月，其余嘅时间都向好，就话恒指今年嘅整体表现都唔错、哦。咁喺行业方面咧，咁我都有望下嘅。佢话同水相关嘅贸易啊、航运啊，同埋旅游业等等。 等呢啲咧，就今年將會有所斬獲。咁我唔知道 Kenny 本身你自己又有冇研究一下，睇下呢啲，咁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睇，你又即係覺得佢講得好唔好咧？ 我先問一問 Kenny， 你作為呢個行內即係咁重要嘅人物咧，你有冇擺啲水種植物喺個牀誒？喺個呢個辦公室嗰度㗎？ 我估有。 咁其實我都有睇下風水嘅。 哦。 不過咧，就當然我唔識啦。咁其實我哋個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我哋嗰啲即係股評行家，其實都有唔少咧，就呢個風俗税角度嚟到去同大家預測個市嘅。 係。 不過通常咧，都唔知點解咧，多數一個過年嘅時間咧，啲術數師傅都一著翻件呢個唐裝出嚟咧，就術數師傅咁樣。係。 驚你唔認得佢嘛？ 咁啊，所以變咗我諗去到新年嘅時間，大家都可能會留意就係啱嘅。 嗯。 同埋頭先你講嗰個咧，即係嗰個係英國里昂公舉嘅。報告啦，即係好多年㗎啦，即係我入行嗰時到而家都有㗎啦。咁就我諗最主要頭先佢提到一樣嘢，都同我頭先講嘅差唔多一樣嘢，就話應該喺第一季裏面咧都仍然係不明朗嘅。咁但係我相信咧就都相信就係今年嘅會比起舊年會好啲，因為港股其實咧舊年就係排第唔知排第三定第四，不過倒數翻上嚟排三位咁啊都係差㗎啦。咁前年都唔係咁好，咁通常港股咧就好少。連續衰超過兩年嘅，所以今年咧其實應該係有機會好翻啲嘅。咁頭先我哋從嗰啲即係基本面分析都係啦，好多不明朗因素咧都應該喺第一季裏面會發生啊嘛。咁所以都相信第一季咧去摸一個低點咧嘅機會係大嘅。之後咧啲不明朗因素慢慢消化咗啦，二十大完咗之後嘅話咧，同埋我覺得我相信二十大之後嘅話咧，應該國家個焦點咧就會係睇翻經濟發展多啲嘅，咁所以個流動性又會鬆啲啊。其實而家都開始鬆緊啲流動性噶啦，咁同埋啲監管嘅政策又可能會係明朗化咗啦，會慢慢係上翻軌道嘅情況之下咧，係真係我都相信會係下半年嗰啲會好啲嘅。 咁啊，聽到呢句大家都有粒定心丸啦， 希望係咁啦。 即係最緊要係嗰句唔會連續衰兩年嘅， 事不過三啊嘛。 係啊，同埋睇翻今年咧，其實十多個交易日啦，港股咧其實跑贏曬環球嘅股市嘅，咁呢個亦都係有數據支持。咁啊 ，Kenny 最後講埋呢一個啦，航運股咧，唔聲唔聲又升翻上去，好誇張喎！嗰幾隻你有幾隻都常常都會提起後邊嘅航運股啦，都好似仲有啲升勢。咁啊，今次嘅升幅咧就唔係好關咧波羅的海江三角指數喎，咁啊夾升嘅原因何在咧？散户又可唔可以睇下咧？ 今次集裝箱個運費嗰、那個上升，因為其實通常都係噶啦，而家個 pattern 就係話咧，疫情一惡化嘅時間嘅話咧，咁又嚟噶啦，因為咧對於歐美，你見而家歐美都係仲係爆緊頂啊嘛，啲貨案其實都冇落貨嘅，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其實好多嘅歐美嘅港口碼頭啊，或者啲航運嘅運力方面咧，都係大受影響嘅。咁同埋你睇翻中國啱啱較早時中國公布出口數字咧係 OK 嘅，咁呢個 OK 係。都可以理解，因為我哋都成日講啦，歐美好多嘅廠都仲係停緊噶嘛，咁所以啲物資啊、商品嘅話咧，都係要靠中國生產啦。咁所以個中國出口方面咧，就一定係好嘅。當出口好嗰陣時嘅話，自然就對於嗰啲航運需求增加，航運需求增加之餘咧，供應又唔會增加喎，因為都仲係疫症啊嘛。咁所以變咗一去到呢啲疫症一惡化時間嘅話咧，啲集裝箱嘅費用又升噶啦。 咁可能啲航運股又有得行多一陣啊！隨時又有啲公司突然間發盈起，近排都好多公司突然間發盈起，股價咧都升成5%至10%啊！會唔會有咁嘅預測咧 ，Kenny？ 都會有嘅，但我覺得都係兩者配合啦，就好似頭先咁講啦，都要睇翻個股價。咁尤其是如果啲股價咧開始由高位落咗嚟之後咧，就發盈起嘅時間嘅話咧，個效應會明顯啲咯。咁如果喺高位度徘徊嘅時間嘅話，就效果就冇咁好咯，即係始終我諗投資者而態度都仲係審慎嘅，對於股市高啊同埋風險位啦方面咧都係審慎嘅。 明白啦，同 Kenny 講住咁多先，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多謝你， 唔該 Kenny， 拜拜。 食完飯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飲完水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係咪講嘢都要戴個口罩先啊？ 咁梗係啦， 好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O，点啊？有乜嘢优惠？ 直播室入面呢，小白啊、中哥同埋 Kitty 啦，包括自己呢，都系驾驶者啦。咁啊，有个信息想提翻大家，原来呢，全港呢 ,9800 个咪标呢已经换晒呢新一代嘅智能咪标啦。 咁、 已经呢冇咗旧时嗰个话斋系嘟旧式八达通嗰啲停车收费啦。咁啊，问下你哋先，安装咗嗰个入标二个 app 未啊？ 未、 啊。你要安装先可以即係普及地应用得到，小白啱啱啊， 装咗啦，我觉得都几好用啊，嗰、那个 系啊， 你试过啦系咪？ 我试过、方便㗎， 系 啊，系啦、不过係有一个位咯，我成日都唔知应该点啫，即係喺佢可能临完之前唔知一分钟要入定咁样定係点样。 是 那个位置，我成日觉得好像成日怕自己唔记得啊，过咗钟又冇得，你因为过咗你冇得再入返 㗎 嘛，因为你个人走咗嘛，咁你个 QR code 你其实你就自动消毁咗㗎嘛，那个时候咁嗰个位置就要 有个空窗期系咪你觉得 冇错， 会喺嗰两分钟嘅空窗期入边就系、是、你啊白元浩中奖啊 Bingo， 点解我唔装呢？因为呢我去开个地方我拍到标位嘅机会率基本上系零嘅。即系我譬如我有时落去呢个旺角啊油麻地嘅地方想行下街。你几可可以喺嗰度拍到标位、啊 嗯、我通常去呢啲地方都唔会揸车。 我都系我都会选择搭车。 唔好咁讲仲好。实有机会嘅。机会未临到。 话嚟就嚟啦呢啲真系。 三点囉。 咦唔系喎，我突然间諗到一样嘢喎。如果中哥拍嗰啲位呢需要电子付费喎。 真係喎， 咁佢 你要 download 個 app 啊， 咁我八達窿 啊，唔係 都可以用八達窿 嘅， 即係佢其實即係認真講翻先，咁啊，即係雙軌走路嘅，你都可以 而家兩個都得啊嘛， 係啦，嘟翻八達通都得嘅，但係阿小白講嗰個就係高智能啲嘅一個、叫入標或者保標嘅方法啦，咁樣可以俾你咧續多一兩次嘅，仲可以搖佢哋續標嘅。 你如果去翻個標嗰度入啊， 如果要再續多兩小時嘅話，你個人又唔喺個標位隔離咧，咁啊八達通就幫唔到你啦。 係啊。呢、這個都係重要。我有啲朋友成日拍嗰啲半個鐘頭嘅咪錶咧，成日好似尿頻咁樣，食餐飯出去三四次咁樣咧。 呢度咧，呢度另外咧都令到有一班人係少咗啲外快嘅、 哦， 少咗外快。譬如話有啲人咧專係幫人哋入錶噶嘛，即、 哦、 係、我而家行開幾個鐘，跟住咧就可能俾錢阿歐，咁阿歐咧就去幫我入錶，跟住佢中間可能。獲取啲利潤咁樣，咁而家 我冇做噶，利身翻， 請問現場嘅工作有冇持有啊？ 現場工作都係唔啱噶， 係啦係啦，但係係啦唔啱，首先呢啲工作都係， 咁但係而家咁樣咧就直頭，我根本就唔需要有人幫我入啦，我搖佢啊嘛， 係啦，咁啊智能城市就應該咁樣温嘅，即係你頭先都講啦，嗰、比喻都好明顯咧，好似食餐飯好似尿頻咁出去係咁入標做乜嘢啫？即係我哋係高科技嘅城市嚟噶嘛，咁啊希望温得順啲啦，咁。我自己预测啦，头先 Kenny 嘅预测股市，我预测啦呢个入标二咧，将会成为安心出行之后咧 number two 或者 number three 咧， 最多人装 嘅，系啊，你唔 download 你根本就运用唔到个功能啊，你运用唔到个功能，其实就唔可以 maximize 即系极大化佢个效益咯，咁样咁所以即系都希望透过第一电波同大家讲，你都 download 下呢啲运输署呢个入标二嗰个 app 啊，因为你到时即系如果唔系你揾到标位啦，好正啦，两个钟，哇点啊？可以起码续多三个钟啊，或者三个半钟。我记得一个两个钟头嘅标位咧，可以续两次嘅。印象之中可以sustain多个一个钟以上咯、 我记得嘅话咧，就是可以追加两小时嘅。 哇！ 追加两小时，咁你两小时标位，咁你咪系啦，你可以拍四个钟咯。咁、但系你话中间我可以入几多次咧？其实个次数应该系唔系佢系限你个时间，而唔系限次数嘅。 系、不过入边都有啲讨论嘅，就系话如果嗰个旺角嘅两个钟头嘅标位可以俾你拍到四个钟，哇！真系一位难求、啊而且你喺旁边等咧，你冇得等噶啦，依家你四个钟点等啫？即系你有阵时会double parking， 有啲车可能如果前面嘅车将佢走佢就洗埋佢。嗱呢啲真系驾驶嘅 manner 嚟嘅啫，即系好老实讲。 所以就要识得用呢一个 apps 啦，因为个 apps 咧其实系智能啊嘛，佢理应咧系可以睇得到咧边一个位置咧系有吉嘅车位。 啱嘅，系啦。但系更加多咧就系如果嗰个车位其实唔系吉，只系嗰个车主冇入标咧。你就喺旁边白等， 所以其实我就谂咧，未必会话少咗好多位，因为本身就算冇呢一个自动续标咧，嗰啲人得咗落个位嗰度咧，佢唔走。 佢就係唔走噶啦嘛，即係佢唔會因為冇得自動續標，跟住我都係走先啦咁樣噶嘛。佢頂籠咪翻嚟入標係咪？ 灰心嘅，這些車位不是屬於我的， 唔好講啦， 係啊， 實有 總有曙光嘅， 凌晨三點啊嘛， 係啊，未凌晨三點先冇喎，可能即係可能 rush hour， 反而 擺 曬 咯， 仲有啲曙光， 因為 rush hour 有人流嘛， 係啊係啊，你凌晨三點邊個喐車啊？冇人出車，你凌晨三點都等唔到啊，隨時。 唔好咁灰啦，我都试过喺九龙城食晚饭嘅时间，竟然俾我揾到标位噶， 系、哦、啊， 好开心啊！哇，真系开心过中奖啊！我想讲， 仲要咧， 你自己中奖定还是揾到个标位？ 揾到标位， 揾到标位，真系啊！因为你平时都唔抽奖，点会中奖咧？但系你揾到标位好重要啊！因为你最正系咩咧？嗰、那个感觉咧，真系升华咗你一日嘅幸运指数， 佢改变咗你行程添啊！ 你一行去前边嘅时候，哦、啊。茶餐廳門口有架車走啊！你諗都唔諗就抽。抽头入去啊！你未入都唔想啊，因为嗰个情怀系话俾你听，哇正 系我到我 机会嚟， 少少时间我讲下，又系放下负先啦。 点解啊？ 我成日去 咁辛苦先谂翻转， 油麻地嗰一条街咧，我成日即系喺嗰度睇玩具噶嘛，即系有时揸车去咧拍唔到噶嘛。咁我有一次试过咧，真系见到有个标位，跟住但系我嘅车真系好似话欧华就系抽头走咗，我抽头走嘅时候先见到有个标位， 哎呀 冇咗啊， 只差一点点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十九日是一年的第十九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46日。2005年一月十九号，时任市长李明博宣布汉城中文名称正式改为首尔。以首尔为中心的韩国首都圈人口达2300万。人口密度几乎是纽约的两倍。首尔是韩国经济中心和亚洲主要金融中心之一。虽然面积仅占韩国国土 0.6%， 但其 GDP 占韩国 GDP 的 21%。 首尔市内物价昂贵，消费者物价指数排名世界第五。首尔市旅游业发达，2013年国际旅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首尔亦曾举办过亚运会、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世界棒球经典赛等等体育赛事。1月19号出生的朋友拥有能够看到人类潜在情绪或者潜意识的能力，不容易妥协，无论在家庭或者社交上都能够发表强而有力的意见，热情用心生活。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居住在繁华的大都会，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改变名称，其实只是想改变名称，还是想改变过去、现在、未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早先后完成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三期白露汇街72至74号、东涌影湾园一期上涂轩第一座，同埋香港仔田湾加龙苑加星角受限区域嘅新冠病毒强制检测行动。未有發現陽性個案，三個受限區域合共大約210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大約90户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北京冬奧下個月4日揭幕，經國際奧委會批准，北京冬奧組委發布比賽日程最終版。根據賽程安排，最先亮相的是冰壺項目，比賽將在2月2日冬奧開幕禮之前率先展開。2月5日是北京冬奧首個金牌日，將會產生6面金牌，首面金牌將在越野滑雪賽場決出。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喂，听日放工之后咧，不如一齐去打羽毛球啊！ 放工都好攰噶咯，仲去打波？唔啦， 我发觉你完全冇运动嘅习惯，咁好唔健康噶。 哇，我咁 fit 啊，身上一啲多余嘅脂肪都冇啊，唔使专登去做运动嘅。 恒常运动唔只系为咗 keep fit 噶，仲可以预防多种疾病。你要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节目里面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系讲如何建立运动习惯啊。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港女创业家 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啦，要做运动，就现在试下再进修。原来进修就是跟 teacher training 有关。 他是 CIBS 制作人瑜伽导师 Jackie。 少数族裔中文课， 去到中学啦，我就翻翻主流嘅学校啦，辛苦好多。不过老师又睇我哋有冇咩特别嘅需要啊，有咩帮忙咁样，系啊，都好好嘅其实。 佢系 CIBS 制作人，少数族裔 Rosen，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叶巧林 Misha， 早晨咪。 早晨啊， 喂，好耐冇见啦，咁啊见到你呢一排都纤瘦咗喎。 有咩 块面囉，系咪勤咗做 facial 啊？ 有搵佢囉。 有搵佢。 我想问 佢入咗部新机好正喎。 系咩？ 系啊。 系啊，佢有 message 咗同我讲啊。 系咪就咁嘅，要同听众讲返我哋呢喺同一个地方度做 facial 嘅。所以我每次见到阿咪呢都会即係互相即係交换下呢啲、美容资讯啦。咁嗰部机我转头话你听系真系。 系啊。 我想 佢话十倍咁劲啊嘛，比之前 真系我第二日已经见到有效果啦，所以咧， 哎呀，我要快啲去试啊！ 你忙之余咧都要去抽啲时间嘅，因为我哋嗰个系 common friend 啦，咁有时候即系从佢口中都知道你系即系摄到啲时间好密，跟住先至抽一个钟上去， 同埋好远啊嘛，佢嗰度对我住嘅地方好远、 我都系啦， 系咯， 但系呢个又唔少得嘅， 系咯，为咗靓一定要几远都要去系咪？ 系啊，同埋你。而家呢排都忙啊嘛，我見即係好多上鏡即係 job 啊咁樣啦。咁而家呢一排忙成點咧？即係個近況可唔可以同大家交代一下咧？ 因為推出新碟啦，咁好多嘅宣傳啦，跟住之後就有一個主題樂園嘅一個 show 要去做啦。咁嗰個其實都幾多時間要去排練啦。咁同埋好多好多歌，成尺口嘅譜要去背曬佢啦。咁但係自己開心嘅，因為可以唱。唱到呢个乐园里面嘅一啲好经典嘅歌啦，咁、我自细都已经好鍾意做嗰啲公主角色。 公主啊，系咪你咪公主啊？ 我想 你想做边个公主啊？ 唔系啊，我想讲呢而家呢我系揀俾我嗰啲角色呢都系有家姐 feel 㗎。 系例如呢 例如啊 Elsa 啦都比较家姐啦，跟住又做八爪鱼啦，嗰个巫婆啦，跟住灰姑娘里面呢我又做嗰个 Fairy Godmother 咁。 哦 可能年纪开始大啦，咁啊，即系呢啲公主嘅梦咧，就留翻俾啲后生佢去做啦， 都买，因为可能你嗰、声音嗰、沉稳度比较。好啲， 可能我而家可以演绎到 系成熟嘅角色， 系啊，有啲女王 feel 咁， 但系都过瘾嘅， 好过瘾啊！因为真系好想去唱呢一类型嘅歌好耐噶啦，咁咁啱，咁佢哋嘅指挥就见到我，咁之后就好快地揾咗我。其实之前佢有开过一个 show 嘅，咁。 咁啱嗰陣時咧，我就忙緊戀戀成人禮，咁啱啱搭住咗，咁我就冇辦法去做到。跟住佢哋今次 rerun 咧，咁我就終於可以有時間可以做到啦。 唱呢類型嘅歌同平時你唱翻啲廣東歌啊，一啲時代曲嗰、那個分別，你覺得喺邊度咧？ 大㗎，要用翻以前一啲嘅classical training 嘅嘢擺翻落去咯。 你學咗嗰啲嘢，終於 所以我想 講 唱得好爽㗎，係 咪啊？ 因為好多嘢都唔使撳住咯，好多真係係唱出嚟，好即係唱俾好多嘅觀眾， 唱到山谷底嗰啲人聽係嘛？ 係啊係啊，即係可以對即係對我嚟講，可以好多嘢都唔使收埋咯，可以放出嚟去唱。 係呢、這個其實咧都係我哋有啲觀眾嘅一個感受啦，即係自從你之前參加咗個比賽，咁大家見到哇，阿咪原來即係唱歌，除咗平時嗰種演繹方法之外，原來哇有咁深厚嘅功力嘅。咁跟住有啲即係一齊睇電視嘅朋友都會，點解平時即係冇機會俾佢咁樣 show 一 show off 㗎咁樣？咁如果而家即係撞啱一啲呢一啲嘅機會，就可以俾你哇，真係過癮， 真 係 就可以去過下癮咯。係因為始終我哋唱流行曲嘅 pop music， 我自己寫嘅歌又好，或者人哋寫俾我嘅歌都好，其實more or less 佢係storytelling 多啲咯。咁個廣東話我哋嘅流行曲好難去用到我哋譬如音樂劇咁樣嘅唱法去唱啊，好唔同嘅件事。係我哋係 more of 講嘢咁樣嘅狀態咯。咁所以我啱啱就做咗我自己嘅第一個嘅演唱會啦。咁我喺嗰個演唱會裏面都特登用咗一 part 咧，就齋唱音樂劇咯，好爽，好開心， 好開心。之後係咪都好希望即係 keep 住都有呢一啲？ 依個一定會係成為我嘅 signature 咯。 Yeah， 我都覺得係喎。咁既然你即係之前係讀呢一樣嘢，可能你就會揾個機會去即係而家可以做翻。 係啊係啊，所以我自己好開心啊！我以前嘅我可能我開始入行啦，咁嘗試去搣甩呢啲嘢啊，即係搣甩好多歌劇嘅，因為佢阻礙咗我唱廣東話歌。 OK， 係啊，真係阻礙咗我。咁我好多時都係將佢收埋咗嘅，咁一路都冇將佢放出嚟。咁即知道真係我嫌棄佢添嘅，咁但係到後來因為嗰個比賽之後放咗佢出嚟咧，跟住 因為咩都要攞出嚟啦，我仲識啲咩咧？係 啊， 收埋咗嗰啲都攞翻出嚟啦。咁 放咗呢只怪物出嚟之後咧，自己踢過，放咗佢出嚟之後，我就 心受 係啊，釋放佢先。發現原來依樣嘢就係我嘅signature， 我嘅 character， 其實我應該好好咁樣去利用依一樣嘢咯。咁變咗而家就自己個人係開心咗好多嘅，因為終於唔使將一樣嘢收埋，係啊，反而真係可以學以致用咯。 咁頭先咧，你都有提到啦，之前就做咗啲舞台劇啦，又有參與啦。咁跟住其實過去嗰一年時間，你都即係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 試咗好多嘢 機會，試咗好多嘢係嘛？ 係啊， 例如咧，仲有啲咩你係之前一路都冇做過？ 例如音樂劇啦，微電影啦，配音啦。依啲我從來都冇試過。 配音你係配咩啊？ 卡通片。 哦。 電影啊，電影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覺得點啊？ 好玩啊！ 係。 我原來發覺自己係好中意扮唔同嘅角色噶。 係係係。 好爽啊！ 你係扮男仔、女仔？ 女仔嚟嘅。 係小朋友嚟嘅。 比較型型地，仲要識跳舞嘅女仔咯。係 ，U 啲嘅， 但係好玩嘅係嘛？ 我覺得好好玩，我好似開拓咗一條新嘅路咁樣。係， 你嗰把聲係點啊？即係你唱唔唱得翻出嚟啊？而家 唔記得啦。真係唔係好記得，大家入戲院睇就知道。 因為其實最難嘅咧，我覺得係即係譬如你今次配完啦，跟住你隔咗幾日再配咧，你可能揾唔翻嗰把聲。 所以你要聽翻咯，要聽翻佢 playback 翻之後嘅，你再配翻就係嘅，係嘅，咁樣嘅，咁樣嘅。佢哋揾嗰個角色都啱我嘅，都係爽朗嘅角色咯。咁所以配得都好快啊， 系啊，所以其实过去呢一年时间都即系好似喺好多个范畴都见到你，咁好开心啦，即系当然觉得哇，终于 啲機會嚟啦，咁樣咁啊， 多到驚啊， 多到驚，有冇少少承受唔到嘅感覺咧？ 多到我喺度諗，哎呀死啦！我已經咁快就試曬咁多嘢，咁之後咧， 咪繼續咯，重複咯， 跟住我就會又突然之間好 dark 咁樣喺度諗咧，突然之間今年咁好，咁出年會唔會就係用曬我所有嘅運㗎啦？ 哦，應該唔會嘅，係嘛？ 有時會諗啲好 dark 嘅思想㗎嘛。 因為通常我聽嗰啲風水睇相嗰啲都係話啊，你個運咧行到唔知四廿幾歲啊咁樣嗰啲㗎嘛。 係啦，我個風水師咧有同我講咧話，我呢個運咧就會行好運到十年嘅，咁我就睇下係咪真係啦。 哦，咁我恭喜你喎，啱啱開始做啊，係啊，你慢慢捱啦。 有快 過捱啊！喂，嗱，今朝早咧，你係帶咗首新歌上嚟啦，《難道我還未夠難》？哇，其實呢個歌名都好多 N 音啊，要咬得 你有冇難音啊？ 咬得好清楚啊！係嘅，係啦，咁啊，呢首歌同大家介紹下啊。 嗯，呢首歌係Phil 同埋即係林奕匡， 好耐冇見林奕匡啦，我都 阿輝仔，我叫佢阿林奕匡，同埋 Wyman 送俾我嘅超大份嘅一份禮物啦。咁啊，其實一直以嚟公司都有問我，不如你叫阿 Phil 寫歌俾你啦，一路都唔夠膽去問啊。 點解啊 ？friend 啊，同埋咧，你問得嚟都唔知係咪真定假嘅，即係喂，你幫我寫歌啊，好，咁唔知係咪真噶嘛？係。咁到之後公司， 但係佢似係咁樣虛應你嘅人咩？ 我覺得係佢會覺得我係講笑咯。 哦，即係覺得你係求其一下嘅。 係啦。咁但係到最後公司真係 line up 咗，咁而我收到個歌啦，個 demo。我都好中意啦，之後就我就 suggest 咗話，不如今次試下可唔可以揾到 Wyman 填詞啊？咁啱佢又有時間啦，咁佢又好好咁樣幫我寫份超級貼身嘅詞咯。咁我覺得好重，佢寫嘅每一句都好重。 你有冇同佢溝通過大概想表達？ 其實我有寫過一段文章嘅，係喺個chat 度有 send 俾。 But in English 咁樣？ 唔係 in Chinese 啦。是 in Chinese，OK， <Okay, S 1> 我打了一篇文咁样啦。咁佢有睇到嘅，咁其实佢都知道系想写一首励志嘅歌啦，即系追梦嘅歌啦。但系又唔系一首好普通嘅就咁励志歌，佢里边系写咗好多现实出嚟，你追梦过程嘅现实，你感到嘅，你会 feel 到嘅疲倦啦，你会 feel 到有阵时你会埋怨啦，即系好多时我哋每一个人，就算唔系你感到嘅，你会 feel 到嘅疲倦啦，你会 feel 到有阵时你会埋怨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每一個人，就算唔係講我追夢啊，喺個生活上面，喺個地球上面，每一個人即係為咗生活，其實都好難嘅。咁佢寫完出嚟之後，我再去唱翻落首歌度，喺個 demo 嘅 MMO， 哇，喊到我熟。 係咪？我正想問啊，如果咁重，你應該哇好多嘢喺個腦嗰度浮曬出嚟。 係啊，即係一路就咁唱，就一路啲眼淚就係咁流出嚟咯。咁就喊完過後，我就覺得個人好似輕。即係好似俾咗一個渠道我抒發咗出嚟，即係雖然我係一個好樂觀嘅人，但係其實有陣時我哋真係會轉到一個牛角尖嘅時候，係真係可能未識得去點樣去抒發自己嘅情緒啊。到最後呢首歌有個詞之後，可以幫我抒發咗可能我喺呢幾年裏邊經歷過嘅嘢啦。其實而家我唔覺得自己好難，因為之前更難嘅都有。 係 咁所以我係好似回望翻以前過去嗰幾年嘅自己，或者過去嗰九年嘅自己條路係點樣去行過去咯。我覺得人生裏邊好多時難。好多嘢都好難，但係最難嗰樣嘢係你點樣去克服，再企翻起身去繼續堅持落去你選擇嘅道路咯。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首歌嗰個感動嘅地方就係、是、即係追夢嘅歌就即係好多啦，但係呢個我覺得係比較即係貼地或者叫做現實少少啊，即係唔係淨係話啊冇事嘅，你追夢啦，其他人唔使理噶啦，夢想第一咁樣。即係但係即係其實現實嚟講，追夢嘅過程真係有好多即係艰辛，而是人哋唔知道嘅，即系当你可以透过呢个歌词去到讲到出嚟嘅时候，我又觉得系真系可以做到嗰个抒发嘅感觉。咁都希望听嘅人都有咁样嘅一个共鸣咯。 我绝对相信好多人睇到嗰份歌词都会有嗰个感受喺度，同埋都想话俾佢哋听，其实我哋身边每一个人都难嘅。唔需要对比边个更难咯。但系我哋就要知道一样嘢，就系我哋互相嘅难，我哋互相。 相有咁多嘅同伴喺身边，我哋一路都系一齐去行呢条路咯。 嗯，咁希望今个早上即系大家可以 get 到呢个 message 啦，系啊，咁可以正面啲去到面对迎难而上啦，叫做咁啊，跟住就祝福阿咪咧继续忙啦， 系啊，十年啊嘛， 系啊，忙到九年到啦， 好啊， 多谢，好啦，我哋下次再约过你上嚟倾偈，今朝早听下你呢一首《难道我还未够难》。 天跟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亦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忧虑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真是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达成，难保。 大家有冇发觉有一系列嘅香港街道都系以中国嘅省会城市去到命名嘅呢？ 例如是洛阳街、西安街等等，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出生当天开始变拼搏，为了胜对起，一懂得呼吸不敢泄气，谁能明白说真辛苦地？原来许多可以倒地，原来可以偷懒躲避，何时一生也像假期？有勇气撑起都可放低，尝尽游戏滋味。多么想跟我说在镜里，其实可是你。你了为旁人自爱，委屈自己，不止一个天地，不止一种惊奇，不止一刻好奇、过去那个角色不算做戏， 其中最常见的地方就是位于香港仔了。香港仔就是香港较早发展的地区，跟香港早期的历史原来有密切的关系的。在香港仔会见到很多条以中国地名命名的街道，包括是洛阳街、西安街、南宁街、湖南街、湖北街、成都道和奉天街。奉天真是沈阳的旧名来的。洛阳街就是连接住香港仔水塘道，又填海得来的街道。因为100年前的旧大城纸厂是一间纸张制造厂，由于倒闭之后引发出当时师爷就引用了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去到就为一些街道去到命名的。随后填海的新街道更加顺理成章继续沿用中国地名去到命名，所以一系列的街道就会变成有中国省会城市风采的感觉了。不过更加可以看得到的是，当时有学养的人因为生活被迫为五斗米而折腰，同时为当时的殖民政府做事之余，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的。 早晨啊，九点钟之前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早上清凉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啦，听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风势会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添啊。星期日就会和暖潮湿，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73%。 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运输署咧就提供一啲车咧就已经埋咗去影线啦。咁而家断断续续咧慢车就去到圆洲仔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奇德专新村。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一号货柜码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最好好好讲再见，如果在地盘有高空坠物的话，那就真的讲不到再见了，这个可。 你讲得好啱啊，莫莉师傅。所以呢，我就一定不会将啲建筑物料摆喺楼边，仲已经铺好晒啲围网，限制住物件可能由棚架坠下嘅范围啦。 师芬啊，除咗 Eagle 讲嗰啲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做啊？ 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侦案剧啦。今日星期嘉宾有佢， 免被坠下物件击伤，预防措施做齐唔夸张。我系 Eagle 陈天傲。 运动员总是向住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的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哋请嚟一班成功的残疾运动员，同埋喺佢哋背后支持佢哋嘅家人、朋友、教练，嚟同大家一起倾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都几差，道指要跌啊，跌54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85点啊，纳指咧仲夸张，跌386点啦，创咗三个月嘅低位啊，由纪录嘅高位咧回落超过一成啊，并且咧跌穿咗咧200天线啊，系2020年咧4月以来首次嘅啫。咁啊，踏入亚洲时段啦，见到咧反而咧 ADR 啊，港股嘅 ADR 咧，全日就冇乜方向嘅，只系微微升20点啦，咁究竟啊转个头咧，港股开始升定跌咧，你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真系好苦恼啊，因为女女咧今个礼拜开始咧又要开始翻佢嘅视像课堂咯。 系啊，我都好多家长咧突然间话，虽然咧已经系经过几次咧佢哋有练习，但系始终好似又嚟啦，又埋身又要再处理过啦。 嗯。 咁有啲嘅特殊学校咧，咁佢哋就会好啲嘅，咁佢哋就可能咧即系虽然系停课，咁佢始终可以单独去见啲小朋友，因为其实佢哋一个老师都系对6个小朋友 成間學校都係廿零個學生啦，咁佢哋都仲可以處理到咧，可能話啊見個學生個別見佢，咁可能佢翻兩個鐘頭學，一個鐘頭咧就係同班主任嘅，一個鐘頭咧就同語訓老師嘅，咁變咗家長咧都仲有機會出得出去。下帶個小朋友出一出去，個小朋友都可以去搭下車咁樣。咁但係咧，有啲咧就真係唔得啦，都真係要視像嘅話咧，咁其實我哋 SEN 小朋友咧又會好辛苦噶咯。 嗯，我諗都有好多嘢要重新適應咯，即係隔住個屏幕嗰個觸感啊、聲音啊、環境因素全部都唔同噶嘛。 係啊，同埋我哋嘅 SEN 小朋友咧，好多嘢咧，我哋看似簡單，其實對佢哋嚟講咧係一個好複雜嘅事噶。 嗯，疫情留喺屋企多咗時間，又使唔使揾啲嘢嚟消磨下時間咧嚇？ 啊，一定要啦！不如我哋今日就介紹一下個遊戲啊。 嗯，係咩遊戲嚟㗎？ 嗱、啊，咁我好似我啱啱咧，其實星期日咧就去咗一個嘅家庭裏邊同佢做治療啦。係。咁咧就有個 SEN 小朋友啦，咁我同佢玩一個遊戲叫 Go Fish 釣魚咁樣。咁其實小朋友咧佢都係幼稚園嘅咁樣。係。咁咧呢一個都係一個社交遊戲嘅，咁可能咧你會係有一家人咁啦，可能有爸爸媽媽有個小朋友咁有三個人啦咁樣。咁、其實就係可能係好似我哋以前玩钱乌龟咁样做配对卡嘅啫，咁、可能首先就将个牌咧就系、一人派咗几多张，跟住就一个问一个接住嘅，咁、个小朋友咧就要好有耐心去等嘅，十几二十个步骤噶。 我真系好怀疑，到底幼稚园程度嘅小朋友系咪真系可以听一次就做得翻晒出嚟咧？ 系啊，其实佢哋咧，如果系一个智力咧系比较系叻啲啦，语言叻啲嘅咧，佢又有个社交嘅话咧，佢哋都可以睇到你点样玩之余咧，佢哋已经学到噶啦。 系。 咁但系原来对于我哋小朋友，头先讲就系话嗰个嘅幼稚园嘅小朋友咧，佢就会同你反台啦。 嗯。 佢会搞乱晒啲牌啦，又会中意抽呢只啦，抽嗰只。但系原来我哋将头先嗰啲嘅步骤咧，我哋真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样咧写出嚟嘅话咧就好有效啦。咁我好似嗰日啦，咁个小朋友当佢突然间咧要改变啦，其实佢已经睇咗我哋玩噶啦，睇玩咗两次，但系佢都仲未曾掌握得到咧，咁佢都中意抢啦，乱咁攞牌啦，吓、跟住就发脾气啦，掠咗落地下啦，跟住撞头啦，走咗去啦，即系佢完全系咁样嘅情况，因为佢处理唔到。好啦，咁跟住我就叫妈妈就系、写翻晒之后咧，好啦，当我哋再做嗰阵时咧，我就督住俾佢睇啦，嗱，第一，跟住佢做第一，好啦，第二佢做第二，咁最后咧系安全地真系做到啦，咁、所以家长咧就掌握到呢一个技巧之余咧，咁佢亦都会多啲了解咗个小朋友，就系话原来佢真系要将一啲看似简单嘅嘢，原来真系要写晒出嚟，同埋真系一二三四，因为佢哋小朋友咧，你用住数目字一二三四咁样落去咧，佢哋会好清晰嘅。 嗯，嘉维，我都想问翻咧，头先嗰个游戏咧，都应该要涉及一段时间先玩得完啦，即系当中亦都颇多嘅步骤啦。其实我反而好想知咧，到底同 SEN 小朋友，特别系有行为或者情绪问题嘅小朋友咧，去训练一啲复杂性嘅游戏好啊，定还是其实越简单就越好咧？ 由浅入深。呢、一个一定要谨记嘅，有阵时家长咧就真系会好似头先咁样一嚟，我觉得喂好容易嘅啫，我问你有冇张卡，有咪俾我啦，冇咪冇咯咁，即 系 好似好简单嘅事，但 系理所当然啊嘛， 系啦系啦，喂好简单，问你有冇士多啤梨，你咪话听有咪有，冇咪冇咯，原来喺呢个过程里边就已经系挑衅到我哋嘅小朋友嘅情绪啦，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咧即系明白咯，即系大家系明白到咧，原来我哋 SEN 小朋友训练系会咁，但系亦都唔好长年累月去做一啲好低层次嘅训练啦，即系可能净系问你有冇士多啤梨，全部卡都系士多啤梨噶嘛。 系，因为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如果佢嘅能力可能系去到呢个 level 嘅时候咧，系咪应该俾翻适当嘅训练啊，或者游戏嘅程度俾佢，又唔会话破坏佢嘅自尊啊，又唔好等佢觉得太冇动力咧。反而咧，嘉慧原来话系要慢慢等佢，就算做唔到都要再试下多啲，再踏出多一步咁样噶。 是啊，所以我哋话咧，嗰、那个嘅 expectation 咧唔可以太低，但系当然亦都唔可以过高。咁所以我哋一定系要俾佢个能力要高少少嘅。咁呢一个先系我哋嗰个目标训练咯。 嗯， 個目標訓練就千祈唔好係話啊呢一樣嘢未曾做到喎、啊，咁好似頭先話啊玩嗰啲卡咁樣，咁就啊佢好似唔係好識喎，我又有家長會真係問我噶，佢話啊咪應該教多啲詞彙先啊咁，嗱詞彙都係要教，但係問題你諗下一本字典教到幾時先教完啊？同埋你教咗之後係唔識用嘅話咧，咁其實嗰個生字都唔係有意思咯，你反而透過咁樣嘅遊戲咧，你重複地都係嗰幾張遊戲咧，其實就已經幫緊小朋友温咗書噶啦，佢就好有效地去學識一啲嘅生字咯。頭先啲卡咧係可以自制噶嘛，可能學校呢排教緊新年咁樣，咁可能你未用嗰啲咩糖果啊，或者係揮春啊咁樣嚟做 matching 都得噶嘛。 係、所以其實都可以喺生活上面揾到一啲佢哋比較熟悉或者會比較常見嘅例子，對於佢哋嚟講可能就會容易啲上手咯。 係哦，咁最緊要咧係跟翻小朋友嗰個嘅興趣啦，同埋真係嗰個 set 嗰個嘅目標咧，係真係要比個小朋友個能力要高啲。 嗯， 頭先你所講嘅嘢就千祈唔好話啊，我等佢真係要做得100分，我先至再上一步，唔會嘅。通常我哋大概係70%啊，咁已經我哋又要跳高一級噶啦。如果唔係嘅話咧，阻礙咗小朋友，因為我哋小朋友本身已經係比同齡嘅小朋友慢，我哋仲要咁樣去 set task 嘅話咧，咁個細路仔就好難去同佢嘅同學仔去相處咯。 咁頭先阿嘉慧講嘅呢一個遊戲就係主要針對就係話可能言語啊或者社交上面咧佢發展比較遲緩啲嘅小朋友玩啊。 嗯，系啊，因为佢哋真系唔系好明个等候啊，同埋有阵时候我哋家长好多时好多嘢都系第一时间系个细路仔先嘅，所以细路仔系习惯咗佢系第一嘅。咁你突然间玩呢啲派牌游戏，诶，佢最慢，佢要等候，咁呢一个咧系需要时间嘅。咁但系家长好容易气馁嘅，咁所以就希望今日嗰个嘅小贴士啦，就系话原来咧，当个细路仔咧佢唔跟规矩啦，嗰阵时候我哋原来当我写低咗之后，个小朋友其实就会跟到你个规矩。 希望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啦，最紧要有耐性啊，同埋咧每日陪伴佢踏出一小步咧，往后睇翻转头咧，你就知道自己其实行咗一大步噶啦。 系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 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艳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离别后想找那转转重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再次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 回回流浪才更加挂念我共谁痴缠多细腻， 终于感觉就爱。 便争气， 都感恩恋爱里没有说还是情理，人选多对， 时空多对，假使错过的只是遗憾牵记，离开先知道爱情里 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周恩来将陈独秀寄来的刊物拿给延年和乔年，他们发现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并且确认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的救国之路。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继续请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啲人讲越扶越贫咧，就系讲紧喺政策介入之前咧，政策介入之后咧，嗰个贫穷嘅数字咧，基本上冇上升嘅。 1月19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不加满分的秘密。 呢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优异奖，不知道在创作当中学到些什么呢？ 是要有礼貌啦、谦虚啦、要有爱心啦，最重要的是诚实。 今个星期的小嘉宾有冯国璇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的 Made in Hong Kong 啦。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三角铃是用一条铁条屈成等边三角形，而它的其中一个角是没有衔接的。演奏的时候用一条绳将它吊起，然后再用一根小铁棒将它敲响。三角铃发出的声音非常清脆，非常清脆，它可以令到乐曲增加细致的色彩，協助增强拍子和节奏感，亦都可以令到戏剧性的快速音群加上明亮的效果。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国 Monica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周小姐喺度。早晨啊，周小姐。 早晨啊，林慧。 哇，你简直一个 super woman 啦！本身咧就已经分身要照顾两个小朋友上网课，依家仲分埋第三个嚟同我讲电话添。 而家个个妈都系咁啦。 系咯，即系因为要视像课程噶嘛，使唔使陪住佢上咁多个钟头啊？ 要啊，喺中间度，如果唔系一行开咧，两个就作反噶啦。 都唔会嘅，都 OK 嘅。你阵间出去睇下，收咗线之后发生咩事？ 唔知个芒去咗边咯， 应该唔怕嘅。 边度？ 咁周小姐打电话上嚟系想点唱俾边个听咧？ 系啊，点唱俾我弟弟听？系啊，就嚟七岁啦。 哇，咁七岁应该都基本操作自己搞掂晒噶咯。 都唔系啊，都比较论尽啊都。 唔怕，都系一个学习嚟嘅。因为咧，论尽就即系证明唔使做。 就系服侍得你太多，好似 系嘛？ 有啲字你能力差，唔服侍又得好笑。 好唔照顾佢，好矛盾啊！真系， 要取一个平衡咯，即系可能有啲小嘅家务啊，或者佢自己可以搞得掂嘅嘢，就叫佢自己做翻咯。 系啊，尽量咯，而家都尽量叫佢放手，佢自己做咯。 咁啊，祝佢哋学业进步啦，生日快乐，同埋最紧要健健康康。 系啊系啊，最紧要健康啊！ 多谢晒你电话，周小姐。 好，多谢你， 拜拜， 拜拜。 上十八支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每学乱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来啦，无愁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就少了，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我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得不得了，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咁啊揾阿昌出嚟先啦，话哦， 系早晨啊昌， 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咁啊唔声唔声讲我哋听咩好呢？ 好啦，咁啊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傍晚六点半啦，唔声唔声讲你听啊，咁啊呢个节目好得意嘅，就系、是、请嚟一啲听障嘅朋友咧，佢哋亲自去对谈。去透過佢哋交流咧，讓我哋咧認識佢哋嘅文化同埋佢哋嘅心多一啲嘅。咁啊，今晚咧就請嚟幾位佢哋聽障嘅朋友啦，佢哋會傾乜嘢咧？就個題目好特別，就係、是、當聾係咪一個殘疾咧？咁啊，即係好多時我哋覺得聽障係一個殘疾嚟啊，咁但係喺佢哋個心目中，聾呢一樣嘢係殘疾定係一種優勢咧？咁啊？系啦， 第二个角度喎、哦，真系。 系啊，我哋讲啊，好似唔系好啱数啊，但系佢哋自己亲自咧咁样倾嘅，咁啊今晚听下佢哋点样讲啊。 好，听下你的心声先啊 好，跟住七点半啊，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咁啊，今晚呢个七点半呢个节目咧，继续啊，主持方健儿啊，请嚟一啲香港嘅残疾运动员啦，咁啊一齐听下佢哋背后嘅动人故事，嘅动人故事咁话嘅。咁啊，今晚嘅主角咧系残疾乒乓球运动员啊，唐志勇同埋唐志铭两兄弟嘅。咁啊，佢两个咧就患咗呢个先天性关节嘅挛曲啊，即系啲手指啊、脚掌啊，冇办法可以正常伸展嘅。咁但系咁、啊。佢哋係打乒乓波好出色嘅，出色到點咧？就係佢兩兄弟啊，喺剛剛嗰個陝西殘運會咧，就啱啱攞到團體賽嘅銅牌。咁啊，係啦，咁啊咁成功做得到出色運動員就唔簡單啦。咁佢背後屋企人好支持佢嘅，就係佢媽媽啦。咁所以今晚呢個節目咧，方健兒就請咗佢兩兄弟上嚟，帶埋佢媽媽上嚟一齊傾下咧呢個沒有不可能的背後嘅故仔嘅話 咧。呢啲故仔一定係好感人嘅，攞埋紙巾先等我。 系啦，系啊，内有洋葱啊， 梗系啦呢个。 咁啊，直落啦，去到夜晚八点钟盘点政策啊，今晚继续请嚟呢个劳工及福利局嘅局长啊罗志光。咁啊，今晚佢会上嚟盘点下咧香港呢个扶贫效益，同埋咧会探讨下咧呢个香港劳工政策嘅。咁啊，个政策包括啲咩方向咧？就系、是、呢个工时政策嘅发展啦，工伤意外嘅保障啦，同埋呢个雇员再增值进修嘅支援等等嘅。咁啊，今晚有兴趣呢个方向嘅朋友咧，可以睇下啦。 咁啊，半个钟头之后就见完局长，就见下咧医生、哦。医生与你系嘛？ 冇错啦。咁啊，今晚九点半，医生与你。咁呢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脱发嘅烦恼啊。咁啊，之前两晚都听过脱发，即系点样为之真系有脱发嘅问题啦。咁啊，今晚知道有问题啦，咁当然要医啦。咁啊，好多时朋友都系睇啲专科医生，都系西医嚟噶嘛。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好特别，请嚟中医同埋西医，咁啊，听下啲专家点样讲呢个治疗脱发嘅方法。 系咪固本培元啊？真系搞得掂咧？ 中西合璧啊！有啲朋友话：喂，试下施下针咁啊，针灸又帮唔帮到手？刺激下啲毛囊，长下头发咧咁样。 咁啊，今晚要听下啦。咁啊，但系 坊間都好多偏方， 即 係啲譬如咩咧，搽白蘭地啊、黃豆薑啊喺個頭嗰度啊，咁啊幫助可以生頭髮啦。咁啊，究竟又係咪真咧？今晚呢個節目同大家 fact check 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十點城市大改造咯，跟住 冇錯啦，呢、這個城市大改造呢個紀錄片咧，今晚帶大家去到新加坡。呢、這個新加坡咧，即係有去過，即係疫情之前大家飛得到嘅話咧，都知道啦，係一個綠色嘅城市嚟啊嘛。咁啊，佢地方細過香港啊，咁但係佢發展到咧係一個綠色及環保嘅城市嚟嘅。咁嗰啲大廈咧，好多都係有啲綠色嘅植物喺度啊，甚至乎你機場咧一樣啦。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咧，帶大家睇下咧，佢哋點樣可以發展呢個可持續嘅發展方案，咁大家係認識多啲啊。 係啊，如果係好嘅方法，咁我哋啊不妨啊參考一下，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放喺我哋香港嘅城市入邊，咁啊綠化我哋自己住嘅地方都好緊要啊，係咪？ 好，睇下學下嘢先。 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早先后完成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三期白老汇街72至74号、东涌影湾园一期赏桃轩第一座，同埋香港仔田湾加农苑加星角受限区域嘅新冠病毒强制检测行动。未有發現陽性個案，三個受限區域合共大約210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大約90户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8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55宗，其中河南33宗、天津14宗、廣東7宗、北京1宗，其餘32宗係境外輸入病例，冇新增死亡個案。同日新增37名無症狀感染者，2名本土感染者，分別嚟自北京同廣東。內地累計105345宗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97200多人康復出院。英國首相約翰遜再次就前年五月的派對門事件致歉，但重申從未接獲有關派對是違反防疫規定的警告。約翰遜的前首席顧問金明斯早前說，約翰遜對他的警告置之不理，並指責約翰遜誤導國會議員。被問到如果被發現誤導國會議員會否下台，約翰遜說應該先等待調查報告結果。約翰遜面臨黨內逼供壓力，英國廣播公司報導，7名國會議員已經向保守黨黨團1922委員會主席布雷迪提出對約翰遜的不信任動議。至於在2019年首次當選的大約20名保守黨議員，亦開會討論提交聯署。根據規定，必須有至少54位議員才能夠啟動對約翰遜的不信任投票。美國電信商 AT&T 和 Verizon 決定推遲在部分機場推出 5G 服務，服務原定星期三推出，但部分航空公司日前警告 5G 信號可能干擾飛機導航系統，對旅遊和航運業造成災難性影響。 AT&T 說將暫時推遲在部分機場跑道附近啟用 5G 信號塔的計劃，會同航空界和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合作提供更多訊息。Verizon 亦都表示自愿限制机场附近的 5G 网络，但同时指出 5G 网络在40多个国家的机场安全运行，对当局无法在不中断航空服务的情况下部署 5G 技术感到沮丧。总统拜登欢迎两间电信商的决定，认为有助保障飞行安全，并容许航空运作不受重大影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下一句是乜呢？早两日有个朋友找我，他说觉得对人好失望。我说做乜突然之间讲一个咁大嘅课题啊？有翻咁上下年纪，关于呢方面应该睇化啦。我朋友未听我讲完，已经继续话啦。原来睇一个人真系要睇耐少少，先知道究竟呢个人心底系点。佢有个朋友识咗好多年，一直以嚟俾人嘅感觉都系非常友善，和蔼可亲，仲要样样都好顺得人，即系朝早会买埋早餐俾你，夜晚惊你唔冚被嗰一种。我话如果识到一个咁嘅朋友几好喎、我朋友话啦，佢都以为系啊，点知越识得耐，越发觉人心难测。话说我朋友打工间公司成日都有啲是是非非，我朋友最初不以为意啊，谂住呢啲都系办公室政治，你话我，我话你，其实好正常啫。点知做落几年之后，慢慢发觉好似个个都系衰人，唯独我朋友嘅嗰个朋友，从来是非都唔关佢事。大家都觉得佢嗰种爽直嘅性格系一个倾诉嘅对象，而且呢个人经常笑面迎人，令大家放下防备之心。点知慢慢发觉，好多时制造是非嘅人，原来就系佢咯。我问即系点啊？我朋友话啦，例如开会嘅时候提出一啲谂法，这个朋友必定会话冇问题，之后先周围同人讲，其实应该系咁咁咁，提出嘅人冇料到，不如你去反对啦。我话你唔使讲到咁复杂嘅，简单啲讲啊，即系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咯。但系由于呢个朋友形象一直包装得好，所以冇人发现系佢做。我问我朋友你几耐先发现啊？佢话差唔多十几年之后先知。我即刻讲咗一句：咁你想十几年之后先知，还是廿几年之后先俾你发现？一样米的确养咗百样人，所以你不能勉强个个同你一条心。如果你咁谂，只系自己笨。仲有，凡事要懂得调转头谂。你觉得佢系衰人嘅同时，人哋都可以觉得你做人冇品。所以唔好净系懂得坏人，自己都要负自己嘅责任。人生唔值得做嘅事，其中一件就系为咗一个唔值得你去叹气嘅人而去叹气。不如将时间留返俾自己，开开心心就算啦。做事可以选人利己，可以选人不利己，可以选人选己，亦都可以利人利己。你可以选择自己点做，但係你唔可以教人点样选择去做，先做好自己就算啦。路遥知马力嘅精髓唔係呢一句，其实係下一句。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或许终于要放手了，纵使你我心机废了不少，或许都知道救不了，某天有个知火再也不少，那些过往温柔，你我亦信可没尽头，想不到共对多年后，让你走 终于理智。免得你我辛苦，人对方笑。或许都知道已输了，纵使你我不舍，也胜不了。那些过往温柔，过往漫转生命热流，即使我愿叫他留下，没借口。再背了让我哭，看你我坚持仍然未能成事。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讲下咖啡啊，因为寻日咧就 首先多谢你先嘅，你系好神心，跟住真系买咗本杂志啦，即系嗰个选择月刊啦，俾我睇啊，因为我咪日日饮嗰啲嘅小白，即系 佢咪日日都翻嚟冲嘅， 系啊，跟住 佢对你真系好好喎， 系啊， 我对你都好啊，小白，不过你唔饮咖啡啊，我又记得， 即系佢 你好就系记得我唔饮咖啡同芫荽咯， 我咧人生第一次咧揭呢一本杂志咗，即系消委会出嘅呢一本杂志咧。喂，原来入面好多资讯喎，但我唔係帮佢卖广告，因为其实琴日呢我睇晒呢七份报纸啦，六至到七份，我其实唔记得依家有几多姊妹，唔好问返我。总之睇晒咁多份报纸，我想搵返自己飲过一隻嘅即溶咖啡有冇致癌元素，咁呢个好简单。即係自己身體要自己愛惜啦， 因為你每一日都飲，咁好緊張。 我明啊，我想講咩啦？就係咧，我譬如我消委會都會 send email 俾我嘅，即係啲 press release 咧， 咁勁嘅，咁勁嘅， 有好多年。跟住咧，其實入邊咧，佢好齊嘅啲嘢，但係佢入邊全部都係文字演嘅。咁你話哦，如果我攞住嗰份嘢，我要睇下，譬如咖啡又好，或者睇下啲丸啊，邊只真係有牛肉，邊只有豬肉啊咁嗰啲咧。其實我要攆曬文字，同埋咧攆完之後咧，嗰啲咧係我嚟按俾公開大家有個認知有篇咁樣嘅嘢去用嘅啫。如果我真係要細睇喂邊只咖啡邊只丸嘅話咧， 要睇書仔 都係要睇書仔。 因為琴日睇翻啲報道報章咧，其實都係列咗三四啱係比較麻煩啲嘅，或者三四 四盎比較好啲啦。咁嗰三四盎咧，我又唔係最好，又唔係最差。咁、我心啊剔剔然啦，咁樣。咁但係咧，阿 Kitty 又好好，攞咗一本，咁佢唔係攞去買， 住你添啦。 跟住就攞咗呢個雜誌俾我睇。喂，原來入邊好多資訊，我頭先輕輕揭一揭咧，佢入邊咧連點樣清除耳垢啊？呢個正確嘅方法咧都有教你，即係點樣撩耳仔啦。咁好多人都撩錯噶嘛。你細個又話會篤穿耳膜，又話成啦。跟住嗰啲舊時嗰啲按摩鋪會幫你即係清潔埋耳仔噶。咁但係你又驚嗰個衞生程度唔知係點咁樣咧？咁但係頭先我睇咗好多呢啲有用嘅資訊咯，所以幾好呢本雜誌就係。 係啊，所以譬如今日我都可以講下，即係你話啊嗰啲咖啡粉即係裏邊嘅成分咁啊，大家可以自己即係詳細去望。因为不同种类的咖啡，譬如你即溶那些有一款，有一些 capsule 是那些一粒粒胶囊的，又另外一款。 刚才我看了胶囊的那个真的很正，可以分享一下。 你 以为 是什么的？ 是啊， 你是致癌的？ 不是，真的不要一讲就讲致癌，里面有很多的。 再細分， 再細分嘅。因為我頭先，我原先都以為係咁嘅，即係小白你講得啱。我原先都，喂係咪咁嘅？原來咧好多regulations 嘅，即係好多好多指標啊，好多調查啊，好深入嘅咁樣。咁頭先阿 Kitty 講嗰個膠囊咧，我以為最多地鋪嗰一間，你應該知道我講邊間。 即係我自己飲嗰間。 嗰間最勁啦，點多係咪先？哇，簡直係叱咤風雲啦！咁多鋪頭，喂，原來出翻嚟消委會呢個報告又未至於嘅喎。跟住。佢推崇即系消委会 recommend 嗰一间咧，嗰一间又系平时系做餐厅嘅，原来咁我就觉得啊咁得意嘅，原来 系啊，所以佢里边咧后面都可以讲下，譬如佢话咖啡豆咁样咧，佢话而家都有超过100种嘅全球咖啡豆，即系如果你中意自己玩咖啡嗰啲咧，手磨啊，自己喺屋企冲啊，几多度水啊，咁可能你就会对咖啡豆特别有研究，即系有啲咩味啊，咁佢都有教你，即系有少少一啲知识性嘅嘢讲啊，譬如佢话有时同啲中意饮咖啡嘅人倾偈。咁你会点样形容嗰啲咖啡有啲咩味咧？咁譬如你话有啲坚果味，有啲 nuts 啦、nutty 咁嘅味啦，咁有啲系花朵香嘅味啦，有啲就莓果嘅味道啦 ，berries 嘅味啦，咁有啲咧就 earthy 啲，有啲土地芬芳嘅味啦 ，smoky 味啦等等咧，即系呢啲佢就会教你啊，原来可以即系咁样去到细分嘅。同埋咧，佢就有讲到，譬如你真系中意买啲咖啡翻屋企自己冲嘅话咧，佢话当你嗰啲烘，因为咖啡豆。你要炒完之后烘焙过，佢先有嗰阵香味出嚟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买到翻屋企开咗封之后咧，你个包装咧，佢因为开咗口咧， 唔系密封咧就会走咗啲咖啡味啦。 佢就会慢慢流走嘅。咁所以你储存，即系消费者储存咧，亦都要去即系封得好啲啊。即系你未必一次会饮得晒所有噶嘛。咁、你就要即系将佢摆喺一个密封嘅罐又好，或者你夹翻实佢又好，咁等佢啲味唔好。好走咁，你先可以 keep 住可以饮到你买嗰只咖啡嗰种香味咯。 咁、咖啡都好多学问嘅，啲咖啡渣又可以爱嚟种植，或者可以帮你吸下自己汽车车上啲味道咯。系啊，咁大家好好咁样应用下啦。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我最近咧食咗一間餐廳咧，咁啊喺港島區銅鑼灣嗰邊嘅，咁啊都幾得意，因為咧即係飛唔到嘅關係啦，咁所以我有陣時都中意咧揾啲地方佢哋係模仿啊，模仿翻咧，譬如我今次咧揾呢一個咧係日本嘅食材咁樣，咁啊成日都係會有日本食材之餘咧啊，咁啊佢更加咧就揾翻我其中一樣都幾好，但係好怕食得多嘅嘢。生蚝 哦， 系啊， 我中意、 啊，我中意，但我一次食太多咧，我就觉得个胃好似顶唔顺。 定义系点样先？ 又系廿几只咁样 咯。哦，咁我都唔得，咁啊真系多 十零只到啦。 我都系 喂，你 send 俾我啊！你讲完我已经想去啦， 系嘛？转头 send 俾你啦， 系 啦，好啊 ，send 去 group 嗰度啦。咁今次 食唔食啊？蚝 咩啊？ 蚝 生蚝嗰啲啊， 梗系食啦， 食啦，有益啊。 系而家唔敢食咁多啊嘛。 点解啊？ 劲得 劲太有劲太有益啊！ 系啦，成日都系 劲一剂啦，本身都劲噶啦，点样可以再劲啫？劲一剂啦， 而家要咩？而家食多啲西兰花啦。 系食咩都好，最紧要健健康康，系咪先？ 咁除咗咧有生蚝之外，因为今次啲生蚝咧揾咗呢间铺头，佢专系喺日本咁运过嚟啦。除此之外咧，咁佢原来咧都有好多几特别嘅食法嘅。咁其中有一个咧叫做铁罐煮生蚝，铁罐烧生蚝咁样。 哦，未听过呢个。 系啦，咁佢咧就好似一个火啦，跟住上面挤个挤个大啲嘅碟啦，跟住佢就攞个个貌个样咧就似嗰啲叫咩蛋卷嘅罐。倒轉咗就吸落去咁樣嘅，咁啊中間咧就會整個窿仔，咁啊俾啲煙啊升上嚟嘅，咁佢就將一紮嘅生蠔啦，咁啊放曬入去呢個盤入邊先，跟住開火煮啦，咁一路煮嘅時候，原來呢一種嘅食法咧。是日本好地道一啲叫做蠔屋啊，蠔咧，即係蠔嘅小屋咧，專食蠔嘅小屋咧，佢哋就中意用呢一種嘅風格咧，喺路邊又好，或者鋪頭入邊都好，去到咧就將嗰啲生蠔就整翻熟佢，因為咧佢哋都明白到生蠔唔係個個腸胃受到啊，咁有啲人可能食得太多生嘢嘅時候咧，會開始頂住啦。 我正想話咧，蠔咧即係要生食先最好食。 唔係，我又唔係嘅，佢有生食嘅， 雞燒都好食嘅。即係小白頭先講嗰啲唔同嘅烹調方法咧，會昇華咗啲蠔嘅。有一啲烹調方法真 係係啦。咁佢其中呢一個咧，用鐵罐笠住啲蠔喺度煮咧，咁佢就有少少似我哋嘅清蒸方法。然後佢咧就會有幾種唔同嘅醬汁啊。啲醬汁咧都係關鍵嚟嘅，我哋平時食嗰啲譬如落茄汁啊，就咁落檸檬汁啊，或者其他醬啦。咁但係佢今次咧就係用一啲自己本身已經醃好咗，其實坊間都有得賣嘅。咁我唔知香港冇得賣咧，就係用啲柚子嘅味道啦，又或者咧係用辣椒嘅味道咧，去到配襯呢一個煮熟咗嘅一個蠔啦。咁我覺得咧呢個都幾值得推介嘅。咁同埋咧本身喺呢間餐廳入邊咧，咁佢有。另外仲有幾款嘅小菜，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幾特別嘅就係咩咧？就是、我哋平時食嗰啲金菇牛柳卷都食好多啦。佢今次咧個主菜咧就係、是、吉住個生蠔先，然後其實佢外邊咧就包咗一層嘅肉嘅，即係好似嗰啲薄薄啲嘅牛肉就包住一嚿生蠔，就攞支叉吉住佢，跟住就好似串燒咁樣啦。 因为平时那些呢即譬如豚肉就里面卷住粒车厘茄咁样，你就当个粒车厘茄就换咗做生蚝。 系啦，咁啊去到烧个生蚝，出奇地 可以试下喎，呢个 好食又夹喎。 喺屋企， 系啊，你自己屋企整到噶， 俾个地址我啦，小白。你讲，你好少，你一讲我即刻话好啊嘛。 你中意食生蚝、 啊？我好中意啊，同埋我自己都真系好挂住日本，我都挂住啦，开始。 唔系，我就挂住屋企啊。 你挂住屋企啊嘛？ 你就嚟可以翻屋企噶啦。 正所谓何处是吾家咧？喂，你嗰个台场高达好似拆咗咯，高达驾驶员 唔系多咗一个， 多咗一个咩？ 多咗喺福冈啊嘛。 福光 系啊， 福光嗰几时拆啊？咁 啱啱起啊，几时拆？ 福光嗰个系 V 跟斗嚟噶， 系啊， 系啦，系啦。咁今次呢啲蚝咧，其实咁啱又嚟自福光噶，系啦。咁啊，同埋佢有仲有几个餸咧，都几得意，炒饭。同埋呢一個 cream 嘅意大利粉，咁我覺得佢又係將個蠔咧放咗喺入邊做煮熟。 咁其實呢間鋪頭有冇話佢係特別邊一個縣或者邊個地方嘅菜式比較多啲？定係冇話 佢冇嘅，但係佢今次 都有啲。 係啦，我今次見到呢個佢做期間限定嘅蠔嘛，咁所以就諗住咧就試一試。咁啊試完之後咧，發覺其實都唔錯喎。咁啊大家可以上網揾下大概係邊一個位置咁樣咯。 喂，你二月幾生日㗎？ 係 啊，就快啦。 咦，有个契机系嘛？ 咦，有你心嗱，头先你 头先我有你心 选择越开越睇， 都会请翻啊 Kitty 食蚝， 好啊好啊，开心开心， 系 大家有阵时，因为依家冇晚市嘛，午市都拆住先啦，唔系中国， 咪到时啦，应该可能有咧， 咪咯。 唔系喎，中哥你想讲个头说话，又唔好成日 讲住。 系我静咗，中哥。 咪再 唔敢讲啊，唔敢讲真系。 阿小白屋企自己烧翻嚟， 系啦，自己烧咯。咁同埋佢饭后甜品咧，又系有嗰啲蜜柑啊、橙啊、士多啤梨啊呢啲咧。其实你发觉原来佢配衬都几好嘅。咁啊食完啲咁浓味嘅蚝之后咧， 系嘅， 清爽翻，系啦，嗰个嘴巴咧，我觉得都相当之唔错。 系，我就系食蚝得噶啦。头先你嗰啲咩饭啊嗰啲咧，可以唔使煮啊。 嗱，六道菜净系食头嗰两道， 佢嗰个烧蚝都几得意噶，攞啲肉卷住佢，咁又几饱肚。 系啊，呢个几好呢个菜， 呢个 试 下你自己整 下得唔得？整下， 多谢小白， 多谢小白诚意。系啊，咁大家揾下啲好嘢食啦，开开心心啦。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9:59。